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啊，程振鹏，早晨啊，曾志豪，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曾志豪，早晨，咁多位二台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系啊，我第四日嘅红假咯， 系啊，唔系我想话咧，呢个就系我哋第一天嘅工作天啦，但亦都系人哋嘅最后一天嘅休息日， 系啊， 听日仲有假放噶， 听日仲有假放噶咩？ 系啊， 你唔系你都放咩？ 咁抵咁啊！听日我做第啲嘢咋？ 因为我哋大家啲工作模式同休息嘅日常咧，都同平时嘅朋友好唔同嘅， 所以完全都唔觉得今日有啊！ 所以雇主咧，我都喺度话啊，究竟姐姐系放边日咧？咁样 系， 因为工人姐姐要放假噶嘛，唔系咁姐姐咧就 不嬲放礼拜日噶嘛， 放礼拜日就梗系啦。但系问题系今日点解会系又去到星期二嘅红假咧？咁样系因为咧中间夹杂住琴日嘅清明节，咁 咧 今日咧就系因为琴日星期日啊嘛，又系清明节啊嘛，咁所以咧今日就系补假，咁所以咧复活节假又唔可以重复，又褪咗去听日啦。 系，我成日都唔明咧，点解咧？譬如呢啲假期咧，就可以放一个翌日咁样啦，冇情人节放翌日嘅。 我都系咁话， 系咯， 大伤元气。 哇，咁梗系啦，点你都伤下噶嘛，荷包又伤啊，好啊，心灵上可能又系伤啦，系咪先？ 唔单止， 又或者好热恋， 心灵都 好热恋，好拼搏嘅，都可能第二日要跑下。 即系你筋骨都劳损啦，系咪先？吓，唔系即系意思系你要周围陪佢 shopping 啊？ 咪就系咯，咁咪几多劳损噶嘛？ 系啦，呢个就系冇得翻嚟补假啦。但系调翻转，你都冇得同你嘅当事人补假嘅，肯定我同你庆祝情人节翌日啦。 你可以攞个人情嘅， 预先批准都 OK 嘅。咁你同佢讲下度下条数，哇乜得悭啲，我送俾你嗰份礼可以吓，原本都系俾1000嘅，琴日1000咧可能得500蚊个。 以后就定啊，2月15系情人节， 自己定。 有啊，二奶嗰啲咪咁咯，一系就提早，一系就褪头啊嘛， 很难说， 很难说，二奶三奶。 我谂只有提早嘅啫，冇人肯。 系啊， 我都系咁话， 阴公啊真系。喂，咁呢个假期去咗边？有冇出去？你哋有冇咧？你哋有冇成为咧嗰啲当区居民咧口中咧？求下你俾条生路我行啦！ 咁啊，你冇俾爆入嚟啦！ 系啊，我唔该你哋俾条路我行下。你哋有冇做？ 我去咗东涌喎。 东涌， 东涌 点啊？我喺东涌有冇爆唔爆先？ 冇啊，我喺东涌 shopping 啫嘛。 shopping 啫，嗰 度唔系即系唔系长洲啊，唔系离岛去搞乱人哋西贡啊，即系我就唔系嗰啲。 又冇话搞乱嘅，咁要香港地方。大家都有，喂，唔係喎，但係香港地方大家都有份喎。 咁過門都係客喎， 咁啫。 咁我哋都係即係消費下啫，係咪？ 冇啊，咁人哋都係新客啫。 我 冇喎， 邊度啊？ 唔係， 口罩可唔可以唔好戴到咧？好似而家個面袍咁樣咧，好好笑，你睇下個樣。 唔係，因為 自己咧，佢摺咗一個白色紙巾咧，但係好似人哋嗰啲面袍有一條白痕咧。係 咪因為你冒汗啊？你個鼻 係啊，我有行上嚟啊嘛，好熱啊。 係啊，咁你去邊啊？ 你唔系去咗游水咩？阿凡仔， 结果我系去咗 shopping 嘅， 因为咧佢星期五咧有一个游水碌啊，你唔记得咗啦咩？ 佢短衫短裤， 系啊，跟住咧做一大袋嘢，话你做咩？你去 station 啊咁样，跟住佢话唔系嘅，谂住游水噶嘛，有机会。 睇唔出你嗰日游水碌喎。 咁结果咧，我就选择咗咧去洗钱啊， 系咯， 系啦，攞啲水泼出去啊，即系等大家开心下，你又开心我开心咁样。 有冇减价？ 哇，好減都好勁喎， 係咪啊？ 係咪啊？ 係啊， 因為東涌嗰個歐力嚟噶嘛， 歐力嗰度 減都好勁喎，真係。 咁唔使等啊，容海欣個歐力咯， 係啊，唔使啦，已經可以見到啦。啊，我早隱約見到你個拍檔，不過我要再三求證。 我邊個拍檔？我好多拍檔喎。 阿祖啊， 唔 係，係咯，阿祖同你一齊孖住水。 我哋話你見到自己啫嘛，都 係。咁尋日就去咗呢個東涌，咁啊都真係多人嘅，不過咧冇我想象中咧嗰種咁人山人海， 系 啦，即系正常嘅多人，咁都系守秩序嘅，都系戴口罩嘅，咁食肆咧都有若干食肆系需要排队嘅， 系 咁样咯。 哦，咁 OK 啊， 嗱， 我好心归啊，我屋企啊， 咁你冇出去咩？ 开台啊，都冇啊，我瞓到黄朝白 眼 啊。 OK 喎， 其实我都想咁样噶， 系， 我都想瞓眼， 同埋又雨纷纷，肯定出面大把人啦。咁同埋 雨纷纷一天啦，其中一天雨纷纷 咯， 系咯系咯。 咁星期六啊，我系全日都冇出过街咯，即系总之我星期五翻到屋企之后咧，去到第星期日先出到街啦。 哦， 因为知道实在太多人啦，第一，第二就咁想休息下噶嘛，真系。 星期六我都做咗一样公事，真系。 去边啊？ 去咗一个嗰、那个 K K 字头嗰个咧商场咧，但系就唔系海边嗰、那个， 系 啦系啦，近陆地中间嗰、那个。 跟住咧，跟住有咩玩啊？ 哦，因为有一位歌手朋友喺个开咗间 pop up store， 哦， 系啦，咁我哋就去赠庆， 哦， 赠庆啦，咁样啊，稍后啊，睇下有冇机会播下。 哦 ，OK， 好啊，睇下边个啦。 系啊，嗱，我都冇出过街咁滞，唔系即系咁啊，冇出过街玩咁滞。我都系连续几日咧，都系去咗排戏啦。咁最后咧可以揾到个位咧，就去咗朋友屋企食饭咯。因为咧，我哋咧四加一嘅人咧，出唔到去食饭啦。 系啊， 系啊，而家真系好好啊！你一变咗四加一咧，你就有个大条道理咧，就喂是但打搅一家人屋企度啦，就可以去嗰度食饭啦。 你又做唔出，好似而家咧好多食肆咧，其实啲人咧都冇理嘅。六个七个咁样，佢照埋去，然之后跟住佢就间开啲台俾佢，又或者整色整样就摆块界。胶板就当 系咁样都唔舒服啦。你想倾得舒畅啲， 即系俾人眼望望噶嘛，都会。 都，但系都唔系噶。你喺个揿飞咧，揿几多位咧？唔系净系得四噶，六啊七啊八 都 有噶。 咁多噶？ 有噶。咁系咪同你安排两张台黐埋一齐？即系唔系黐埋一齐坐？即系话四个喺隔篱咯。咁又唔会一东一西咁样。 我而家咧， 其实都好 friendly 噶都。 我而家不停建议咧，我话如果你真系多四个人咧，你又想坐得舒服。啲啦，最紧要系咩咧？人多可以夹少少钱嘅话咧， 系 book 间酒店房 得唔得啊？ 唔好意思啊 ，book 酒店房唔得啊！ 你唔系过夜啊嘛，我上去啫嘛。 唔系、啊，我屋企人咧去 book 个酒店咧，跟住话喂，俾你上嚟坐下啦，咁样即系唔食嘢都嚟观摩下啦，系咪？即系去 参观， 系啦， 都唔得。 跟住咧，佢就唔系，佢就话啦，咁你几多人啊？咁佢原本咧已经有三个啦，咁跟住咧就话，你只可以多一个 guest 咯。吓，系啊，唔得啊！ 因为最开初嘅时候都有讲话，要你认证你哋系一家人啊嘛。 系咪个别酒店啊？ 哦，可能系啦。咁总之佢就话， 我有 记 得佢 话 想你 family 咁样先得嘅。 你记唔记得我哋咪笑嘅？仲要话点样认啊？ 系啊系啊，认到嘅喎， 父子相咁啊。 咁问题就系话，咁我咪系屋企人咯，系咪？系咯。问题佢话只系我一个咯，因为你已经有三个喺度咯， 都好严谨。 咁跟住佢话跟住佢就咁我话吓，咁但系咁我仲隔篱仔乸噶，我唔系嚟瞓噶，嚟参观嘅啫，嚟 上去摆低啲嘢得唔得？ 系啦，即系咁样。咁佢可能好严格，即系我谂上上落落，唔知系咪都好严格咁。咁我都冇去到最终。 有啲住客会觉得咁样更安心 嘅。系嘅，又唔会太多人。 咁啊，翻自己屋企咯。 咁咪 book 两间房咪得咯，曾志豪。 咁啊，真要好多钱噶 咯。两间房唔系啊，咁你四个四个八个咯。 唔系咯，真要好多钱噶咯，真系。不过呢个假日咧，我相信好多人咧喺面书度咧都爆住推咧，就话自己去咗听呢个演唱会。Rubber Band 真系肉面向雨，不过都人哋都开紧啦吓，已经 系 我本来都有机会睇噶， 应该听晚系尾场咯。 系啊，但系都唔得闲。若生于某个，终挤不进我地点，注定远征一遍。这八月寒星也都干透了，双腿却继续狂放。再冲出那人浪，几次被埋葬，窄巷中复活过几趟，留一口气讲，再失败自动看透，那不甘。像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断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折返，就望到了，就能望到了，终会踏足这峡湾，划破了风衣，掉了旧身衣，未曾想过会幸免，逆光中进返。 反抗，谁多于暗光，直到失败自动看透，让那不甘去为我来营救，向着太阳狂走，撞进了冰山，卷上了急弯，一秒从未想不甘安置到慢点，上路去再杀。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嗱，呢一段日子咧，你有冇发现我哋啲市民咧喺呢个街头巷尾咧，变咗呢个医疗专家啦，个个咧开口埋口咧，基本上全部都系同你讲，喂，呢只疫苗好啊， 系啊， 嗰只疫苗咧几多 percent 嘅咋， 好熟悉啊，即系从来咧，以前咧，譬如有啲流感针嗰啲，你唔会知道咩， 冇错， 咩嚟噶嘛， 咁咩几多价啊？ 系啊， 吓你有几多价？ 系啦，三价定四价？ 系啦，翻头价、再价， 唔 系 噶， 系啊系啊，唔知十二价咁 样，几多价嗰啲？嗰啲叫 保护嘅功效啦，好似系话，咁我哋都系一知半解嘅啫嘛，咁但系哇，而家犀利啦，好似咧up赔率咁样咧，五十点几啊嘛，唔系好多95%，系啊，但好似广多针咧就唔知点样，我头先喺楼下 canteen 食嘢咧，有五六个叔叔， 系， 总之围埋一张台，分开两张台啦吓，咁啊，总之嗰啲叔叔喺度倾咩咧？ 分开两张台啊，真 系，系啊，我啱啱都谂起系，点解边有五六个叔叔啊？真系，全部喺度讨论咧就话打科兴啊，科兴好啊，唔系，好似伏必泰好啲，嗱，科兴就咁样好嘅， 系， 伏必泰就呢度好嘅， 熟晒咪度熟晒啊， 系啦，嗱咁啊， 代言人啦， 系啦，因为而家大家都要全民注射啦，咁咧之前呢个伏必泰因为包装事件暂停咗一阵嘅，咁啊。今日咧就恢复翻啦，复活节期间就复活啦。 哇，今日开始添啊！ 有啦，一朝早已经好多人排队啦，系啊，冇错，已经有啲人涌晒上去啦，咁样。不过问题就嚟啦， 咩啊 ？Are you sure 你要打嗰支针系咩针 ？Are you sure 你系伏必泰？ 系啦，譬如你去睇 rubber band 定系你会行错咗去睇咩 band 咧？ 入错场馆睇错 show？ 系啦，会唔会你系想睇汪明荃嘅？入队先发觉，咦，点解变咗 rubber band？ 啊，然之后睇落都唔错咁样， 睇落都好睇，一样咁高兴，真系。 定系去戏院？你去咗五院定去咗六院？ 系啦，可能你又会睇动作片嘅，点知入到嚟仲加埋爱情成分？ 哇，系咁啊， 变咗爱情。动作片更开心， 咁啊都坐低啦，系 咪？系啊，讲少就好啫，打针打错咗疫苗就大件事啦，真系。 但系唔系，我觉得咧呢一转咧都仲姑且啊，姑且只系即系满足唔到嗰个人要求。但系如果你话第二针系咁，你就大件事啊，咁啊变咗抽针噶咯。 老实，我头先都以为系，我以为咧 第一针， 我以为佢如果咁样唔觉意抽个针咧， 成咗第一个例子， 成为咗案例。喂，但系嗱，而家呢个咧。呢个都唔讲得少㗎。 外 籍人士。 因为呢而家佢只不过呢系叫做第一步发现咗呢个问题。大吉利是啊，你唔知道之后有啲咩跟进嘅嘢㗎咁样。佢就话呢原来九龙湾呢体育馆啊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呢 就怀疑出现严重漏洞。 嗯、 一个咧55岁咧，嗱，仲要患有重病嘅血癌。 血癌啊， 一 个男士。 系啦，嘅外籍男子咧，佢本来就去观塘嘅体育馆， 晓光街个体育馆， 系啦，就接种伏必泰嘅。点、知佢就由观塘一去就去咗九龙湾， 嗯， 就要入到去打，而仲要嗰个体育馆系打科兴嘅， 系啦， 系啦。咁然后佢仲要打完针，收到短信话俾佢听，喂，你之前唔系去观塘嘅咩？你甩咗底，点解你 absent 咗嘅咁样？ 啊，即系人哋观塘嗰边 通知佢，你做咩甩咗底？佢先至发现，咦， 我打咗咁啊？ 系啦，即系话系原来我打咗，佢先知道原来自己打错针咁样。 咁啊，跟住就话啦，嗱，文章即系新闻咁讲啦，就话咧，现场咧，即系喺九龙湾嗰个咧，就话冇核实佢个身份，跟住就同佢打针，就咁讲啫啊！乜新闻咁讲？ 系啊，嗱，咁佢错误嘅嗰个时间咧，嗱，其实如果你计翻咧，首先我谂应该都好啲嘅，因为咧已经系上个月18号啦。 啊， 上个月18号。 哦，吓、啊，今日四月，琴日即系新闻，今日4月5号噶咯。 事后公布， 系 呢叫热，呢叫咪复活节翌日咯。 哦， 呢啲叫做打针翌日。 上个月18号啊， 系啊，佢话咧，原来其实已经系好耐嘅事嚟噶啦吓， 半个月前噶啦喎，已经 系啦。咁佢就话咧，即系而家佢就公布翻呢件事出嚟啦。咁究竟即系咪确保咗，起码过晒嗰啲咩副作用期啊？ 系、 都冇事啊咁样。 仲有一样嘢就系话咧，原来佢个主诊医生都唔建议佢接种第二个第二次 疫苗， 系咯，因为佢有即系严重病。 系啊，因为咧佢就话佢开头问过个医生啦。医生咧一见到佢系有重病咧，就见佢话喂，不如咁啊，你打个咧保护率高啲嘅，咁伏必泰有95啊嘛，咁你科兴得51.2啫嘛，好似冇50.2咋咁样，咁但系而家佢第一针已经打咗科兴啦，点算咧？ 咁咪唔建议打第二针咯。 但系政府安排佢打第二针嘅喎，而家 唔建咁专家已经讲咗话，佢嘅主诊医生已经话唔好咯，咁 嗱，我哋应该如果系咧，应该系以嗰位而家打错咗乌龙针。呢一位嘅病人咧，佢本身都係有病在身， 冇錯冇錯。 呢位嘅先生咧，佢嗰個嘅安全為重啊， 係 咁，所以咧即使你話係佢已經打咗啦科興咁樣，如果佢安排咧，應該係唔知幾時咧，好快咧就會打第二針嘅時候，咁而佢嘅醫生咁樣，仲要主診醫生都唔建議去打呢一隻嘅時候，咁啊應該係聽主診醫生。 不過咧呢件事啊真係好神奇嘅，因為咧以我上次去打針嗰個經驗咧。其实都几难错嘅， 因为佢问你好多次噶嘛。 因为咧，第一咧，你就要喺门口排队啦，因为佢有分时段噶嘛。譬如你 系 3点，咁就你哋三个先，咁可能你6点就后边少少。 系， 咁你第一关，咁嗰个咧佢就唔会 check 嘅，佢就纯粹望一望你个 SMS， 佢见到你有个 message 咗，即系你唔系白撞嘅，因为佢唔俾你 walk in 噶嘛。我嘅你有预约嘅，咁你第一关 冇睇得咁仔细，你系咪真系嚟到啱嘅地方？ 第一关唔睇噶啦，佢总之见到你有 SMS 就俾你入咗去门口先啦，探热。入到咧就已经有个柜台噶啦，咁我上次喺嗰个接种中心个经验咧，你一转入去已经有个柜台，就一定要你喺度停低噶啦，仲要攞埋身份证。 系 呢一格都冇得衰啦，其实。 佢个身份证同你用咩对啊？ 唔系就系因为 你 攞 SMS 俾佢啊嘛，咁你就已经话啊，我个嗰个信息咧就话俾我听，我几时几多号就要嚟打针咁样嘅。 你见到佢哋系睇电脑啊，定系乜嘢啊？ 哦，咁我又冇睇佢咁多，总之佢 咩咧？ 嗬，唔系佢咪对你个名咯？ 唔系啊，系啊，意思佢 唔系啊， 你意思话系咪佢 对方嗰份嘢系咩嘢？ 系啊，嗱，因为咧你而家 系咯， 唔系因为你首先咧，你而家我哋嗰个疫苗嗰个提示咧，佢有埋地点噶， 系， 所以其实咧佢只要对嘅时候咧，第一佢攞身份证对啦，对到你个名啦，第二佢一望咧，你嘅第一针系喺呢个中心。第二針係邊個中心？其實冇得錯 嘅，即係佢都係睇你嘅手機嗰啲資料嘅。 係啊，你成個手機就對俾佢噶啦。 咁 所以 都係自己對自己嘢啫喎。 唔係，如果咁樣對嘅，佢就唔應該俾佢入去咯。因為我的手機顯示我係去觀塘，但你嗰笪地方係九龍灣嚟噶嘛。 哦、 你仲要一睇個 number， 同埋我相信咧，佢哋個 center 攞住你個電話去對住。 係啊，你會攞俾佢嘅 個 SMS。 你嗰個係中文顯示嘅係咪啊？ 係啊，我用中文噶嘛。咁但係佢外籍人士咪用英文咯。同埋咧，你諗下。佢喺嗰个观塘嘅中心咧，佢事后有 send 翻 message 同个外国人讲话，你冇嚟到， 系啊， 佢哋有 record 嘅， 系啊， 所以佢一对一定有，我唔会睇到佢对几多啦，所以呢一格咧已经好神奇，而家啲报纸都话噶，点解佢系呢一格睇到个名都唔同啦，你要嚟嘅地方都唔同。 唔係當下節，當下節會唔會係話，哎呀，即係可能見佢，其實佢有預約有嗰格嘢啦，跟住對身份證，其實對身份證佢啱嘅喎。 係啊，即係話佢淨係睇完個名，身份證佢冇睇個資訊。 啊，係啦，冇睇喺邊度。 佢又唔睇喺邊度。 咁肯定係順觀塘。 係啦， 咁啊，經一事長一智啦，即係如果係準備要去接種呢個疫苗嘅朋友咧，自己都會因呢件新聞咧就更加警惕。 係啊，真係要。 同埋亦都會應該會再三問清楚現場嘅人。 同埋，但係我想話咧，第三格都係奇怪嘅。第三格咧，其實佢入去仲有個所謂嘅導遊團咧，話俾你聽，我哋今日打嘅咩疫苗，派小冊子，同埋有 video。系个病人自己都冇睇，佢睇都唔睇下自己究竟打咗啲咩针。喂，所以吓，小心小心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将会按新制度举行未来的选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提到，选民投白票只会影响投票率，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认为政府现阶段无需规管投白票的问题，除非将来情况有变，如果证实涉及外国势力或者资金干预，就另作别论。谢伟俊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并没有法律要求市民一定要投票，但他认为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下，任何人如果发表一些煽动性文字或者是论述，有组织地鼓吹煽动市民投白票，从而抵制政府、挑起分化、破坏政府运作，是有可能犯法。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同一个节目说，投白票可以是选民表达不满的方式，又或者想反映所有候选人都不喜欢，做法过去一直没有问题，质疑为什么现在会成为问题。政府今日起恢复接种伏必泰疫苗，其中在荔枝角公园体育馆陆续有已经预约的人士到场，高峰的时候有二十多人排队。本身任职麻醉科医生的潘先生说，原本在伏必泰疫苗暂停接种期间预约接种第二剂，系统自动延至今早接种，他认为有关的安排方便，亦都感到满意。另一名受暂停疫苗接种影响的市民说，系统自动延至今日接种第二剂，他认为安排几好，不用再做任何的手续，亦都不担心疫苗安全问题。台湾当局继续调查台铁列车太鲁阁号出轨事故。当局取得的列车镜头影像显示，工程车在列车通过之前已经横卧在路轨上。太鲁阁号车长见到工程车的时候，距离大约250米，即是有不够7秒的时间作出反应，结果刹车不及撞上工程车。事故至今导致50人死亡。工程车负责人李义祥原本获准以新台币50万元保释，但花莲地检署提出上诉得直，花莲地方法院昨晚重新裁定将李义祥羁押禁见。交通部长林佳龙在社交网站贴文说，在抢救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会负起完全责任辞职，目前仍然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以及配合调查。南韩新增473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事隔六日回落至500宗以下，累计确诊个案105000多宗，新增4名患者离世，累计1748人死亡。韩联社报道，相信确诊个案回落和周末检测数量减少有关，疫情形势仍然严峻。另外，近期全国各地仍然有集体的感染个案，外界忧虑会出现第四波疫情，政府正是研究对违反防疫守则的高风险公众聚集设施采取禁止或者限制营业的措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医生与你本周疾病之谜。 你身边有冇女性朋友食极唔肥，条颈又肿肿地，好似大颈泡咁咧？佢会唔会系患上甲亢？医生与你今个星期会讲下甲状腺功能亢进嘅成因、检查同埋几个治疗方案。另外仲有唔同嘅小环节，介绍多元化健康资讯。想知多啲就记得留意。 医生与你 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三十五分， 港台电视三十一。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正所谓人生如戏，哇好老土啊，唔系咧系真嘅。有时咧仲人生好睇过戏。由于最近咧排紧呢个话剧嘅关系咧，有时咧你都会喺度谂，会唔会太荒谬啊？呢啲动作，譬如话为咗避开一个人咧，你就有啲桥段咪话咧，你会匿埋喺凳底啦。到嗰个人咧转去左边，你就避去右边；嗰个人咧前面，你就喺后边。大家睇戏嘅时候又睇得多，呢轮我自己排紧嘅时候又排得多，我都谂紧。现实生活边有可能噶？间屋有几大啊？动作有几细啊？有冇可能你咁样会左闪右避？佢系睇你唔到噶啊！同埋最紧要咧就系，我都会好怀疑 timing 边有教得咁准噶？有乜理由次次嗰人行埋嚟你个门边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啊自己要喺呢个时候咧褪去第二边嚟避开佢嘅目光先得噶？我觉得呢个只有专业嘅演员咧先会做得出，同埋一定要有咧导演去做设计咧先可以完成到嘅。现实生活是冇可能的。直至我睇到呢单新闻，我真係发现边个话你喺劇场、喺电影、喺作品里面见到呢一啲所谓嘅荒谬嘅事情，原来喺现实生活里面係真係可以上映到㗎。所以我今日睇呢单新闻零舍兴奋啊。话说咁样嘅，佢话咧，最近咧有一个片咧就喺印尼嗰度咧就上映，嗱不过有人怀疑，剧中人咧就唔系印尼嘅背景，唔紧要嘅，总之你知道咧就系一男一女同埋一男就得噶啦，即系几多个人啊？三个人咯，分别就系一名人妻同一个奸夫喺屋企嘅厨房度偷情。嗱，我要话俾你听，佢个厨房咧系好大嘅，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咧普通嗰啲汤房啊，得个橱柜嗰啲咁样咧。佢系直情可以中间咧有一个好大嘅主食台，好大嘅，你要记住，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咧，做嗰啲烹饪节目咁样咧，中间有一个好大嘅主食台，成张乒乓波台咁样嘅，然后咧仲要侧边咧有个大橱柜啊，仲要有另一个客厅。呢个系你偷情嘅必备嚟嘅，点解咧？咁咧佢就俾人影低咗成个片段。一阵间话俾你听点解会影低吓，咁啊首先见到咧嗰个奸夫咧就同个老婆咧坐喺嗰个咧即系嗰个主席台上面咧，哇好舒服咁样咧喺度你揽我射咁样，然后突然间门钟一响，叮当，吓到个奸夫第一时间点做咧？佢就匿埋咗喺嗰张主席台最边边嘅位置度，远离人群，然后呢个时候犀利啦，嗰个老婆即刻打开道门，佢做啲咩啊？各位你要留意啦。佢熱情如火，直情好似冰山大火咁样，揽住佢老公，系咁锡，系咁锡，直情连招呼都唔俾佢打，即系连咧挥手嘅机会都冇啊，就已经揽住佢啦，系咁嘴，系咁嘴，点解啊？引开佢注意，哇，犀利！然后呢个时候咧，佢哋就喺个门口度咧，一路揽住，一路热吻，咁啊，先喺个厨房嗰个星盘度咧，嘴咗两下，但系 佢嘅目标就梗系要远离厨房啦。于是乎，嗰个热情嘅老婆咧，就半拉半推半就咁样咧，将佢老公扯战扯退，扯咗去边度？扯咗入客厅个树，嗬，犀利啦！然后呢个时候咧，你就见到嗰个奸夫咧做戏一样啊，佢发现咗工作台上面咧自己漏咗一啲个人物品啊，哇，咁啊穿煲咯，佢就偷偷地就攞咗一个，点知呢个时候你真系我都唔笨啊，个老公 feel 都唔对路啊，啊死婆平时冇咁热情噶，做乜系咁嘴我咧？于是乎佢又觉得有啲唔对路啦，佢系想行去厨房度拉拉扯扯，又嘴啦，又拱啦，又推啦，然后个奸夫咧竟然可以咧每一次。当嗰个丈夫行去左边嘅时候，佢就好叻咁样识得自己褪去右边。到个丈夫数去右边嘅时候，佢又识褪去前边。啱啱好氹氹转咧，个老公永远都望唔到奸夫喺边度噶。然后最尾就犀利啦，咁啊个老婆咧连续前咗两次都唔掂咧，出绝招，后边揽住佢，直情唔俾佢拧转面啦。然后个剧情咧就话个奸夫咧终于都攞完嘢就走啦，点知一走嘅时候，砰，刀门响、啊，哈！嗰、那个老公咧，终于都发觉唔对路，即刻追出门口度，不过追唔到，个奸夫已经逃之夭夭。然后呢个时候，你谂下你个老婆，你会做啲乜嘢？冇错，反客为主啊！喺个片里边都见到咧，佢直情好似喺度怪个老公咧，你而家咪唔信我啊？然后咧，仲攞啲箍笋一抌个老公，哇！呢招你真系发现影后，果然系影后啊！好啦，你话呢条片点解最后会睇到呢？同埋豪仔，你讲到咁眉飞色舞，真定假噶？各位，以下嗰条片段系真嘅，因为点解呢？可能大家忘记咗自己屋企系有装闭路电视嘅，系咪？你屋企有冇装啊？我屋企系有装嘅，咁所以佢老公好明显咧，就系点都唔信佢老婆。事后睇翻个闭路电视，哈哈。其他嘅劇情我都唔想再讲啦，我直情唔能够想象佢哋会发生咩事。但系佢再次印证咗几个道理，第一。人生如戏哦，原来荒谬嘅剧情喺现实世界可以发生嘅。第二，如果你老婆对你突然间热情如火，你要小心，因为可能会有冇事发生。我会将呢条片摆上网，喂，大家真系多多参考，多多参考。成条片咧，你可以见到喺个闭路电视嘅视角望到咧，有咩参考啊？下次买间屋，厨房唔好买咁大咯。哎呀，唔知程振鹏，你屋企有冇闭路电视嘅呢？如果有嘅话，我建议你都系唔好开嚟睇啦。冇嘅，你都翻咗屋企啦，咪翻咗工咧，你屋企都冇人啦，开嚟做咩啫？哎呀，睇到啲唔应该睇嘅嘢，我惊你翻唔到工啊！ 啊，咁啊，放心都得啦，豪仔，我屋企咧就冇装呢个闭路电视，不过咧就屋企嗰个电视应该好似大家啲屋企咁啦，可以睇到座大厦嗰啲闭路电视咯。我知道有人咧唔知点解有铺咁嘅瘾噶，中意咧开住屋企个电视睇个 lift 啊，即系睇个大厦个 lift 啊，出入口嗰啲闭路电视咧睇啲人出出入入，咁都有瘾噶吓，唔知点解啦吓， 咁就啱啦，冇眼 A 干净盲啦。 反而咧呢、這个电视咧，我真系好有兴趣睇啊！由呢一个礼拜日嘅时间咧，就已经咧即系枕住嚟到睇啦，又睇啲新闻片段啊，又上网咧揾啲片嚟睇啦。咁啊，因为咧实在系相当盛大，同埋咧我见识少，我未见过吓。咁就咧喺呢、這个埃及首都开罗啊，就喺佢哋嘅时间咧就礼拜六啦，香港嘅时间就系较后少少啦。咁就举行咗咧呢一个咧。佢哋叫做法老黄金大游行嘅活动吓，咁主要咧就话系将咧22具古埃及嘅法老同埋咧女王嘅木乃伊咧，就透过特制嘅嗰啲古时嘅战车，金色战车，就将佢咧列队咁样咧，就送去新嘅嗰个博物馆嗰处咁样，咁嗰个嘅路径咧都有成咧。是5公里的吓，咁送去嗰个国家文物博物馆。咁最精彩嘅地方咧，就在于咧，佢真系当成件事咧，成个国家当呢件事系一场 show 啊。咁巡游嘅时候咧，睇到咧，除咗话有音乐嘅伴奏之外咧，伴住啦，仲有艺术表演，仲有咧呢一个嘅礼炮啦，仲有好多啲一啲嘅达官贵人咧，即系围观啊咁啦，咁仲要整个嘅情况咧，都由 他们埃及国家电视台全程直播的。咁呢一次嘅法老黄金游行啦，大游行啦，咁啊可以话咧就当中嗰个历史意义就话咧，原来嗰22具木乃伊咧就系嚟自咧公元前啊1539年至到1075年之间咧统治埃及嘅新王国时期嘅一啲猛人嚟噶吓，即系啲领袖啊、统治者咁样啦。咁啊，你话啲民众啦，睇完呢一场咁浩大嘅大巡游之后啊，有冇机会睇到呢一啲嘅珍藏咧？咁当然都有嘅。咁啊，因为咧，据报道咧，就当局咧，佢哋系会咧移送咗呢啲嘅木乃伊之后咧，约莫咧有15天嘅实验室修复之后咧，就可以对外展示嘅啦。奇妙嘅地方在于咧，22具嘅木乃伊咧，会展示咧22具嘅，有两具咧就会系保存起嚟嘅。咁我就好想知嗰两件系乜嘢木乃伊要保存起嚟唔展览得咧吓？等我再发掘下。不过咧，从呢一个嘅咁盛大嘅游行咧，你话如果想睇片咧，都有两个选择俾大家。如果你要原汁原味咧，就可以睇呢一个 channel 咧，就是来自叫做 Experience Egypt 啊，就系埃及旅游局佢哋嘅官方 channel 啊，佢哋入边咧就有条短片咧就讲到话系叫 Experience Egypt live stream The Pharaoh's Golden Parade。咁呢一个咧系全场啊两个小时有多噶吓，咁啊因为咧佢除咗系影住嗰个大巡游之外咧，佢仲加前加后噶，即系咩咧？有 Beyond the Scene 咧，即系喺之前嘅嘢啦，仲有一啲咧 Live Updates 啦，仲有一个咧 Promo 宣传片嘅，真系好多嘢睇噶，好认真啊！咁不过咧呢条片咧应该就大家睇嘅时候咧斋睇画面好啦，系讲阿拉伯语嘅，咁所以我哋其实睇唔明噶。咁点啊？仲有一个选择就懒人包啦，另一个 channel 咧叫做Euro News， 咁咧佢入边就有一个短片叫 Egypt Stages Golden Parade of Pharaohs to Lure Tourists Back。乜嘢啊？即系话咧，佢哋用呢一次嘅黄金大巡游咧嚟到啊，吸纳翻嗰啲旅客，想叫翻啲游客咧翻嚟开罗啊，同埋埃及。咁呢个咧就系精华版鸡精版啦，一分钟啫，讲英文嘅，所以应该听得明啦。从呢一个嘅游行咧，即系大巡游啊，唔系游行啊，大巡游咧都学到嘢啊吓。见识到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古埃及咧，原来佢哋啲化妆啦，即系女士嘅化妆啊、发型啊，真系好似做戏嗰啲咁样嘅款嘅，都几特别啊。兼且咧就21响礼炮咧，就有啲咧担心咧，佢当年嗰啲嘅即系法老咧。佢哋應該未有禮炮嘅，如果你用禮炮，唔知道會唔會嚇親咧？跟住第三樣嘅啟示就係、是、嗱，從中咧可見咧，其實世界各地咧都真係為振興嗰個疫情嘅衝擊咧，嗰、那個衝擊邊度啊？衝擊嘅係旅遊業同埋經濟啦。為咗振興呢一方面咧。啊，都真係咧各出奇謀啊！嗱，埃及呢一仗咧，真係應該都會幾成功下。咁至於我哋香港係咪都可以考慮下咧？如果係嘅話，大家覺得我哋可以整翻啲咩咧？唔通係古代宮廷復刻大巡遊咁樣啊？如果係啊，可以用邊一個年代咧？都要諗一諗。喺呢度咧，阿彭仔咧俾三個木乃伊嘅 emoji 佢啊。其实应该是冇木乃伊嘅，冇住嘅。大家可以发掘一下先，有冇咧？我就碌唔到啦吓。我会创造一个，搵埋阿桂花田一齐画，俾你画点画法啦。呢、這个木乃伊画系肥好啊、瘦好啊、男好啊、女好咧？ 喺嗰啲 emoji 嘅画面里面咧，好难有啲肥嘅，一系就站爆成个嗰个公仔，好似嗰啲圆圈嘅嗰啲笑面咁样。希望迟啲会加一个吓，可能有嘅，好似系咪啊？我见过好似有个嗰啲叫做棺材嗰啲咁样。OK，anyway，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就睇下，一分钟啫，系咪？趁小朋友咧放复节假期啊，要多啲提醒你哋一啲事情系唔可以做，意外发生咗咧，以后都见唔到你个爸爸妈妈噶啦。 哇，唔好吓啲小朋友好啊，咩事咁严重啊？ 唉，咪系悲剧一宗咯。其实咧呢个情况咧都好平常嘅，晕车浪啫嘛。我细个咧坐亲长途车咧，我必呕必晕。 啊，到一身即系呕到一身都系啊，一车都系嘅。初时屋企人就唔知啦，头嗰一两次咧都真系几唔好意思咧，呕到架巴士污糟咗嘅。咁啊，之后咧我妈咧就醒目啦，就带定啲胶袋咧，凡亲咧坐长途车嘅时候咧，佢必定会带定几个胶袋咧，就俾我咧，恐防我会呕啊。虽然咧以前咧我坐嘅热狗巴啦，但系阿妈咧都冇将我个头伸出窗外去呕嘅，系呕都呕喺个车度，哇哇哇，点会噶？咁好危险噶！从小到大啊，坐车啊系唔可以伸手啦，同埋伸个头出车窗外噶嘛。唉，但系喺印度早几日就有个11岁嘅妹妹，佢咧就同屋企人咧搭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去参观参加咧佢哋嘅亲人婚礼。咁喺坐车嘅途中咧，个妹妹晕车浪，咁啊，继而咧就将个头仔咧就伸出咗个车外，佢继续去呕，结果咧就俾对面线一架货车嘣一声，唉，系啊，成个窗都系血。妹妹个上半身就挂咗喺个车厢里面，但个头仔就佢妈妈见到个状况，不停咁尖叫，不停咁尖叫，尖叫得好凄怨。咁都无奈嘅事情已经发生咗啦。系啊，一次意外就足以致命啊！冇人想过咧，伸个头仔出车外呕，连命都会冇。系啊，就真系冇咗，呢个系一个铁一般嘅事实。啊，各位家长啊，千祈咧就唔可以咧掉以轻心，忽略每一个细节啊！喺网上咧，我亦都睇到另一条片咧，啊，又系都好震撼嘅。啊，即系你有冇谂过，有一个大人，佢就抱住个，因为唔知佢咩身份啦吓，总之抱住个岁几嘅小朋友啦，当佢系父母先啊，咁啊搭扶手电梯。咁你知啦，大人已经有个高度啦，你再抱住小朋友，其实个小朋友基本上咧就高过嗰条扶手电梯嗰啲侧边嗰个扶手嘅。咁由于个小朋友唔知做咩事咧，突然间大力咁样喐，嗰、个大人抱唔稳，抱唔稳个小朋友，结果嗰、个小朋友就由电梯嗰度从高处堕下重伤嘅。系啊。你冇睇少一啲咁啊，咁都得噶，就真系发生咗啊！今日想分享咧，有个叫 Video Hong Kong， Video HK Channel 啊，咁咧佢就分享咧揸车技巧，以减低晕车浪的必学入弯技巧咁样。咁就片主咧就佢又分享咗佢考到车牌之后咧揸车转弯嘅时候要留意嘅嘢啊。佢话啊，点样先可以令到人哋唔好呕咧？咁啊，免得坐车嘅你啊，即系坐你嘅车嘅乘客咧会唔中意。或者秒你嘴啦，系啊，其实揸车都需要一啲技巧啊，免得有时我哋坐巴士，我同我永明都会啊，坐完之后啊，几时落揸车啊，争啲呕，但系都呕咗几下吓，咁、希望都大家系咧，要懂得转弯嘅技巧，就唔会令到乘客想呕啦。我会俾三个呕嘅 emoji， 系啊，俾一啲乘客嘅，同埋俾三个手指公呢个 channel 啊。 想起当天下着大雨，瑟缩一角在院遮，无人来救救我，一个人走荒野。天空想跌下来，浮云美句青山过。当天高天不知不觉几句问你爱我么？而时间慢慢过，一个人在消磨。青春苦涩太多， 逃避，容许自己一败涂地，试过跌过怕去飞，唔再相信自己，考过通过怕失败，一再欺人自欺，渴望过软弱过，都未曾睇得清楚，有咩唔妥，有咩灾祸咪当上咗一课，最紧要系揾翻自己到底系边一个，尽情拍翼展翅飞向。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奎斯拉人， 早晨，奎斯拉人，寿恩茄，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恩茄，早晨，喺屋企嘅同学 ，Hello，、 啊、 早晨。 因为咧呢几日咧又有复活节啦，又有清明节啦，咁于是乎咧，我哋如果过清明节嘅时候咧，我哋要认识咧神中追远啦。咁扫墓嘅时候呢，可能呢我哋啲小朋友呢都会问下我哋啲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我想问下呢，咁我哋而家摆嗰个系边个嚟㗎，哦，嗰啲嘅称呼呢，唔，知大家识唔识讲呢， 都会问，都会讲定嘅，今日去拜山，去拜呀爷爷呀，咁去 啦， 去拜呀公公呀，咁都会讲。 咁我哋问下你啦，我哋成日话呢，哎呀俾人闹晕佢祖宗十八代呢，识唔识数返个十八代出嚟。我哋逐个问一下吓，自己 有啊，真有十八代咁讲。 嗱，我哋咁样问啊，自己嘅爸爸咧就系父亲啦。 系， 好啦，咁父亲嘅父亲咧， 爷爷 祖父啦， 祖父。 好啦，咁祖父嘅父亲咧， 曾祖父。 咁曾祖父嘅父亲咧， 系曾祖父。 高祖 啊，系高祖啊， 系啊。咁高祖嘅父亲咧， 高祖 曾高祖， 曾高祖 唔系。呢、这个是你妈妈打牌好喜欢要的。你妈妈打牌如果呢第一铺就吃那些叫什么 天父。 没错，叫天祖。 天祖父啊。 是啦，那如果天祖的父亲呢， 天祖的父亲叫做、啊、极极天祖。 是真想一点是不是 烈祖。 烈祖。 但是不是那个烈、啊、是有火字、啊、即是忽必烈的烈、 啊。啊，即系有四点喺下边。 热烈个热啊，热烈嘅烈啊，热烈嘅烈啊，有四点喺下边噶。 系 烈祖嘅父亲咧， 咁要再劲啲多嗰个字。 呢、 這 个反而我哋又识太祖。 吓、哦，太祖。 啊、 太祖嘅父亲咧， 远祖。 远祖。 远字 唔系远啊。 最尾一个咧，我哋一定听过嘅远祖嘅父亲咧，我哋成日都话，哇，佢系呢一行啊，佢系咩祖嚟噶？ 他是黄耀祖， 不是 祖宗， 不是什么祖啊， 始祖， 鼻祖， 鼻祖，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鼻哥的 鼻， 鼻哥的鼻， 啊，鼻妹仔不识字，他都识啊， 是啊，好了，自己的仔叫做儿子， 哎呀，没十八个啊， 数埋啊嘛，数埋个仔啊嘛， 数埋个仔啊， 自己的仔叫做儿子， 儿 子的仔呢， 孙咯， 孙子，孙子的仔呢， 失子 唔系曾孙，曾孙个仔啊， 色啊，系咪啊？ 圆酸 圆啊，边个圆啊？ 诶，圆妙个圆咯， 圆妙个圆啊， 圆酸个仔咧。 我元酸 叫做来酸， 边个来啊？ 来来个来， 今晚嗰个来啊？ 来酸个仔咧，呢个字我唔识读添，上面一个日字，下边一个弟弟个弟字啊。 哇，唔识喎。 系啊，我当佢弟酸先啦。 好啊。 弟酸个仔咧叫做盈酸，仍然个盈。 哦。 盈酸个仔咧叫做云酸，一朵云个云。云酸个仔叫做耳酸，加埋就有十八个啦。 任辞职，目前仍然会全力协助抢救、抢修以及配合调查。日本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去年二月至今，已经有近十万人被解雇。厚生劳动省取得的数据显示，东京和大阪等大城市的解雇情况突出，受疫情打击的餐饮业、住宿业和制造业被解雇人数尤其多。不过，厚生劳动省的数据只是限于各地劳动局和公共职业介绍所所掌握的资料，实际被解雇的人数可能更多，当中可能亦都包含被解雇之后重新就业的人。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0,083点，升22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59，瑞士法郎0.943，加元1.257，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29美元，卖出1,725.9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大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近隧道口一带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白沙湾码头。之后提提大家啲清明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咁喺柴湾坟场直至到下昼六点钟。柴湾的连城道是部分的连城道、歌连神角道以及是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都是会暂时封闭，警方会视乎现场的情况去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另外，在和合石直至到下午五点，桥头路、永贤路、和家楼路和和合石坟场内的所有通道仍然是会封闭。咁另外提提大家咧，為咗配合沙田馬場喺賽馬日嘅運作安排，東鐵線今日係提供來往馬場站嘅列車服務。最後可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大埔丁角路映月灣來回同埋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要啊！ 老师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咪啊？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 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啊。 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在这个复活的翌日啊，我们继续跟你倾偈。 是清明的。 是什么清明的？ 听日先看。 我望一望先。 是啊。是啊。 是啊。清明至翌日。 是啊。都是清明复活捞在一起。 是啊。 清明复活雨纷纷，复活清明路断云。 就真系中喎、啊！琴日咧系清明节咧，真系雨纷纷咯。琴日系咪啊？即系过往咧，系啊，真系咁讲噶嘛。 尤其是临近黄昏嘅时候咯。 系啊系啊，雨份多咗啊！嗱，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2%吓，咁啊凉咗嘅早上啊。OK， 咁啊凉咗，咁啊听住我哋丰收快活人咧，希望你有一个开心嘅心情啊，度过今日呢个假期啦。咁、啊，想问一下两位拍档有冇试过咧？你哋个样都～有啲人不知嘅，係嘛？做咗撈咗呢行咁耐，或多或少都有冇試過自己個樣咧，俾人盜用做第二啲嘢啊？即係除咗話喺啲網喺啲網上邊俾人盜用攞你。会唔会做 账户啊？嗰啲啊， 个样啊， 我系好担心呢样嘢，所以我成日都浏览嗰啲日本嘅网站， 睇下会唔会俾人 想睇下有冇，暂时未见， 暂时未见， 佢哋未释放， 啲、啊、男主角未有你 嘅，系啦，所以其实我睇嘅时候，我系抱住咁样检查嘅心态出发，我完全唔系 enjoy 啊，咁我就 身体检查， 唔系你想即系话你个样会摆咗喺嗰啲男优嗰度， 佢惊俾人利用啊， 系、哎、啊，我唔知佢哋会唔会觉得呢个品质比较特别啲啊嘛， 可能你嘅名字就会多啲人攞嘅。 我名字我攞人用多啲，系啊，真系。 阿天有冇试过啊？ 我好少可睇到其他嘢嘅。 嗰啲农场嗰啲片有冇你啊？ 我又唔觉有，但好多时咧，都好多时啲朋友咧就 cap 咗啲相过嚟， 哇，好似你 啊！系啊，冇错啊，好似啊，你又做啲咩？你又做啲咩？好奇怪 噶。系、啊，突然间我好似醒起有 佢同我哋公司有啲同事都相撞噶。 唔开心嘅历史，我好似曾经都有俾人老屈阿田。哇！好耐好耐以前啊， 系啊，唔系我想我哋公司嘅同事同我一样样噶。 边个啊？ 系啊，我哋唔好讲啦。有阵时我哋一见到，咦，你唔系拉比借点咁，点解你喺度出现嘅啫？ 咁 佢好多霓虹姊妹花嘅佢。 俾我撞样咯，系啦，系啦。 我试过咧，啲朋友咧，尤其是早，我谂早五年前咧，系有一轮咧好兴咧去日本嘅时候，去完旅行咧，啲同事啊或者系朋友咧，就会 send 张相俾我睇。喂，彭仔，你喺日本度卖广告啊？ 是什么来的？ 那是什么 广告？雨褛啊，便利雨褛啊，即是那些便利店 啊， 便利店那些即是拆开就穿穿完就掉那些。 为什么有你 份啊？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见影到啊，真 的。样好像你的。 好像我自己看一看都觉得哇真的挺像。 所以如果你说纯粹撞样呢就大家都有的。 撞样就有 了， 你 说摆到 是的。 你摆到明要即是盗用就不得的。我很少追究他，譬如他说我撞了木村的样子，我没事不出声的通常。 木村咩？ 是咯，木村窿咯。 诶， 出声喎！ 嗱，喺大陆咧就有一位嘅演员咧，佢咧就唔系话即系一线明星，去到人人都识，唔系黄晓明嗰只款啦。咁、 okay. 但系咧都叫做咧拍过一下几部咧系出名嘅热播剧，咁、所以都略有知名度啦。咁、 okay. 呢一位嘅演员咧。佢最近咧就係牽涉入一宗嘅訴訟嘅，主要佢係原告啊。咁啊告咩咧？就係、是、佢發現咧，有人用咗佢個樣嚟到係做生意、做宣傳、做廣告，仲、要嗰一個產品咧係 咩啊？壯陽 丸。 咩话？ 墓园， 墓园， 即系话 卖墓地嘅 墓地嗰张相啊，嗰个祠相咧，攞咗佢个样嚟到系做一个范例啊。 哦，原来咁样， 系啊，做一个范本啊。 我以为佢做一个，即系话嗱，你啊，即系如果想谂住安排先人点样啊，去做嗰个代言人去卖广告。原来佢系将嗰张相摆入佢， 即系话咧有一间咧系做墓碑啊墓园嘅公司咧，喺宣传佢哋自己啲产品或者系公司业务嘅时候咧，就用咗人哋嘅相咧，嗰个生人嚟噶啦，用咗人哋嘅相咧就整咗喺 墓碑嗰度啊。 系啦 ，OK。 好啦，咁啊俾呢一个嘅演员咧发现，而呢个演员系点发现嘅咧？ 系 佢啲粉丝话， 佢啲粉丝话你死咗啊？点解？ 系啊，佢本身喺度悼念，吓我几时走噶？咁样喊系嘛？ 因为咧，佢啲粉丝咧话喺扫墓嘅时候咧，可能扫墓咧就会经过呢啲 公 司 啊，会可能会啊。 咁就见到，哎呀，点解你个样会喺个墓碑嗰度嘅？ 冇问过我，仲要 啲人咧，即系可能会谂住舐一啲咧明星嘅广告，即系话，即系嚟做自己做生招牌咧。 但佢又唔系揾啲好红噶， 咪咁先啱啊嘛。 咁先冇乜人知。 系啊， 佢靓仔啲啊。 系啦，可能你揾一个肖像又唔使睇咩？ 喺呢度咧，你讲啱。喺呢度咧，佢系冇。讲到佢是男定女的即是这个原告啊、 哦、 原告。但是呢这个的诉讼事件呢其实也都带出一件道理的。 哦、个 道理就是叫了你红一点的那个人。 但 你 红一点又被人盗用的、哦。 你做得红一点就不会。就唔會俾人用你呢張相啦？點解啊？原來咧嗰、那個咧被告咧嗰間公司咧，佢仲得得戚戚咁咧。 我都唔知道你係明星。 係啊，冇錯。喂，我唔知道你係明星，你都冇辨識度啊！你冇辨識到冇人知你係邊個。 我就算係街坊都唔係愛嚟俾你貼喺個墓碑度㗎。 我想問你隔離阿師奶有冇都有俾你張相去做墓碑咩？係咪先？ 冇錯，正因為咧呢間呢個公司嗰個負責人咧， 全賴佢唔夠紅真係慘。 即係用啲咁樣嘅説話嚟到咧，諗住打甩個官司咧，仲話人好怪人哋唔夠紅啊？係咪？咁所以咧。都太過禮橫節曲啦，咁最後咧法庭咧就判佢咧係敗訴嘅，佢都係要賠錢。咁佢咧原告咧係要求賠100万嘅人民幣損失。 佢又會唔會太過 咩咧？喂，你咒我死喎！ 嗱，佢點計嘅咧？ 咩咩情緒啊？ 係啊，冇錯， 咁嘅 精神損失 咯。 你話風風利是？ 佢就係計呢精神損失。係 啊， 嗱，佢條數係咁計嘅，100万。佢話咧，嗱呢一張相你偷用嘅相片咧，擺明咧就係當年咧我做一個廣告代言嘅時候咧嗰張相嚟嘅。咁嗰陣時我代言呢個廣告咧20万人民幣咁。咁真係嘅，嗰張相係真係嗰度嚟嘅。咁然之後咧就認為啦，由於咧係2018年嘅時候嘅事啦，而家咧隔咗呢幾年咧，個經濟損失咧，佢計埋埋咧50万人民幣啦。咁之後咧再加埋呢一個嘅精神損失，合共就係100万人民幣啦。 好合理。 俾我唔會用呢個名目嚟問佢攞呢一百万。係 咩？ 我照開100万。但我要名正言順叫做代言費。 啊、 其实咪正好咯，老老实实嗱，嗰个明星佢又唔知咩，有几红，有几咩咧？不如你就开条财路咧，直情就话喂，我就做你代言啦、嗯，我仲希望咧可以殡仪界度咧打出一个名堂啊！我可以殡仪知识名副其实，殡仪知识我可以有唔同嘅造型，墓碑相又有啦，骨灰庵位又有啦，你要花环牌又有啦，灵堂相都得啦， 真系、 哦、 就全部用呢个朋友个相，咁就唔好再搞其他人 了。系啦，唔系佢仲要。发挥佢演员嘅嗰、那个嗰、那个特质咧， 即系有唔同嘅造型。 系啦系啦，佢都同佢讲话， 即系 开 心 嘅 笑丧系点样啦？ 冇错，我有唔同戏服嘅。系啦，如果有病走咗嘅，我俾个咩样你啦？我话因为咧，即系年老走，我发个老妆俾你啦。 系 喂抵啦，你啲代言费系咪先？ 又可男又可女咁样。 系啦，仲可以出嚟讲埋嘢，快啲帮衬呢个墓碑啦！而家做八字点啊？哇，买一送一。 哎呀，咁、哦、佢就真系。错过咗呢一个时机啦！ 我代 个老板出嚟啊，施主，即系咁样嘅，你啊，即系想我捧红你啊？咁我系咪应该收翻经理人费咧吓？系咪嗰100万你俾翻我咧？ 唔系，调转嗰个老板话得100万冇问题，但系作为殡仪之星，系咪烧俾你？ 非常可能。 相同的灵魂，浮浮沉沉。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啱听过有 Alien 嘅《光之海》， 想问一下你哋猴仔、鹏仔。有冇收埋啲钱喺屋企？ 有啊有啊， 有啊， 收好多噶， 真系有啊。 有啊 我就冇收埋嘅，其实系摆咗喺屋企 啫。OK， 咁你摆咗喺屋企嘅边处啊？ 我唔会话俾你听噶。 哎呀， 傻仔嚟噶，傻仔嚟噶。 我下听好多嘢啊，不过你唔知边嘅边卡系赚钱嘅。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嗱，而家就系讲紧啊。 我收埋好隐蔽嘅。 嗰个题目咧就系话十个，佢话咧好叻嘅贼仔咧都唔会发现你收埋你啲嘢喺边度，即系话有可能有人入嚟打劫，坐人抢嘢、立嘢咧， 佢都要抄系咪？ 咁佢都要抄噶，系咪？咁佢就话啦，希望大家咧就将你自己屋企咧身边嘅贵重嘅物品啦，即系可能你冇保险箱嘅，咁你但系你就有啲嘢喺度，咁你会收埋喺边咧？咁 哦，有冇教路啊？最好收喺边？ 嗱，佢而家咪就系讲紧话有啲咩地方系即系咧，佢就算嚟偷，佢都唔会谂到，哇！你唔系话你收嗰度， 一定系饼干罐啊！ 嗱，我咧就唔会将佢咧收。 得好密实嘅， 收落米缸， 即系唔会收埋喺譬如床下底啊，梳化底啊。即系柜嘅最尾嗰啲嗰地方啊，柜 嘅嗰头通常都有保密嘅，唔知收埋啲咩嘅。 就一于咧空城计咁样，就用好普通嘅嘢装起佢，然之后就咁随意放，好似同平时客厅上面嘅物品咁样。 咁你不如接银纸花，镶晒喺埲墙度啊。 咁好啊，银纸花都叫银纸啊。咁你有金银珠宝嘅话，譬如你嗰粒钻石啊，或者系嗰啲嘢，你唔会成日戴噶嘛？可能嗰啲 周围劈噶咋。 系啦， 波子 咁样点 绝啊！我屋企唔开灯嘅，就攞钻石嚟照明嘅啫。 当波子咁样射嘅啫咩？ 咪咯，一样 系。系啦，咁佢就话啦，有几个咧啊，大家可以不妨谂下啦。咁 参考啊， 有冇仙人掌啊？ 仙人掌 啊，冇喎， 冇 喎。嗱，有盆栽，有盆栽， 可以买盆仙人掌，因为佢话贼仔见到都唔会攞球技攋住仙人掌，你企喺个盆噶， 即系冇谂到， 就系摆仙人掌嘅底盒盆底，系啦。咁佢话，因为随手攋起咧都系都吉噶嘛，咁所以咧仙人掌嘅盆底咧系一个摆一啲叫做信用卡嘅嘢啦，即系嗰啲系啦，因为你可能有啲卡你唔会用啊。 如果冇仙人掌 拎起咧， 佢唔会拎咯。 唔系啊，喺个系有埋泥嗰啲啊， 即系泥喺里边。 系啊，唔系佢个唔系个底啊，傻猪。咁咪拎起个盆就得啦。讲下一泥啊， 冇仙人掌用仙人嗰啲咯， 都一样唔敢掂， 都唔敢掂， 唔敢掂啊。 好，第二样，如果你真系有啲戒指啊，我真系唔系成日戴噶嘛，咁你摆喺度，但系你又冇首饰盒咁样摆，边度好咧？ 食物盒。 食物盒 摆落冰柜嗰度， 嗱， 同嗰啲鱼蛋啊、狮子狗卷啊， 双鸡粒冰里边， 双粒喺里边好啊， 佢估唔到， 系啦，嗱，都有类近咁样嘅， 你自己都估唔到， 系啦，跟住系啦，跟住咧过期冰嘅掉咗晒啦，咁啊弊家伙啦，咁佢就话咧，你可以咧将只钻石戒指或者嗰啲唔用， 名贵戒指 系啦，仲要名贵嘅首饰啦，就攞个密封袋咧，就摆咗佢啦，即系话摆里边啦，就密封。佢啦，跟住咧，唔系，跟住咧，佢就咧摆喺一啲咧，嗰啲叫做咩啊？炼奶，炼奶啊， 吓， 即系嗰啲好系啊， 结嗰啲啊， 系系好结嘅嗰啲，但系嗰个罐你睇唔系透明噶嘛，咁你摆喺里面，扼喺里边，咁你封住佢， 系啦，沙律酱啊， 系啦系啦，酱类嗰啲嘢啊，系啦，一啱嘅， 或者系蜜糖都唔得，蜜糖会透明， 嗰啲叫做咩？嗰啲果酱， 系啦， 但系嗰个唔食嘅 花生酱， 系啦，咁你牺牲一罐，咁样可能摆喺里边咧，咁你就稳阵啦， 真系太离谱啦， 我咁我谂起以前。咧咪有话嗰把鱼肠剑嘅，咪攞条鱼劏开个肚，塞把剑落去咯。迟早应该有，唔系屋企要钓翻啲咸鱼啦。 啲使唔使啲公仔咧劏开个肚， 系啊， 埋咗啲钱喺里边再联翻佢咁。 类似嗰啲 friend 啦，系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啦，屋企， 厕所。抽水马桶，杀手收埋把枪都系收喺里边嘅， 呢个太容易啦。 系啊， 哦，都系啊，除非你要扭螺丝啦吓，有啲轮 但你系贼，你唔会想只手拉入去噶嘛？ 同埋要扭螺丝啦， 咁啦，咁而家咧， 好啦，另外就系话屋企有冇好多出嚟嘅冇用嘅榨汁机啊？ 榨汁机 嗰度咪有个空间咯？嗰度有个空间嘅时候，你咪可以摆啲嘢喺里边咯。 咁咪睇到咯。 咁唔系问题，系 透明玻璃而家。 佢唔会谂住开你咯。 佢本身系榨汁机噶嘛，你明 唔明啊？咁我有好多呢啲嘢，我有好多嗰啲电子药煲啦、瓦煲嚟噶嘛。 系啦， 我有嗰啲嘢噶嘛。光锅炉都有两个， 电饭煲得唔得？ 焗炉咁样。 嗱，呢啲都系我嚟摆嘢，但系当然咧，你系讲紧唔系成日用吓。另外， 如果系金器会唔会溶咗嘅咧？嗰个气炸锅。 系咯，你唔好开制啊！你 唔 系溶咗唔紧要啊。 你都系啲金啊嘛，系啊， 金做嘅气炸锅。 好啦好啦，有冇啲去旅行用嗰啲樽装嗰啲好细樽嘅嘢？ 有啊有啊有啊，嗰啲装嗰啲lotion 啊。 系啊系啊系啊，嗱，嗰啲亦都系一啲咧摆放你一啲贵重物品啊，譬如一啲链啦，你个樽仔一啲链先得嘛，戒指未必有，因为个口比较细啊嘛，或者卷一啲钱落去都仲可以喎，系啦。佢话呢啲樽仔根本就冇唔觉眼噶嘛，嗰啲贼人佢唔会。话樽里面都有嘢咁，系啦。 鞋底有冇啊？ 鞋底 系咯，呢只阿爸教路咧。 嗱，鞋底咧，佢又唔建议系鞋底。 哦， 鞋针。 佢话鞋咧，佢话咧，你个掩啊，即系你中间咪有块掩嘅，比较 鞋脷。 系啊，鞋脷啊，冇错，好似条鞋脷咁样。 系咯， 条脷咁。 喺鞋底下边嗰个位啊嘛。 你讲边度？ 唔系系穿 绑鞋带嗰块 啊，系嗰块嘢啊，系啊系啦系啦， 系咯， 咩鞋你唔系嗰个箭咩？ 系脷啊，条脷啊，攞条脷发发发发发嗰条脷 咁 啊， 系系啦，佢话咧就可以卷 跌死啊， 我啊明 嘅， 系咯， 或者你将只鞋里面咧摆只物。咁你即系你因为摄咗喺里面，你唔知道里面有物噶嘛？系啦，即系可以咧，将一嚿钱咧，或者一扎嘢咧，就将摆喺物里面咧，再摄喺只鞋里鞋笼里边，系啦，即系笼，你唔好俾人见到一只物。系好啦，另外有冇垃圾桶喺屋企？ 有 垃圾桶仔啊？ 有 嗱，佢话咧可以做一个掩人耳目。摆喺个垃圾桶底嗰度， 我赢啦！ 剪头装啲垃圾， 唔系跟住唔系唔得唔得，你摆喺最底度，仲要封翻佢喺个面，即系话佢你唔知佢底格仲有一个底咯，你明唔明？要做多层，跟住就铺多个垃圾胶袋，再摆垃圾，系啦。 哇！ 我即系其实两层 嘅。如果我屋企有个垃圾桶，我长期抌完垃圾都冇抌嘅。 哦， 系啊， 咁 连我都已经唔想再去抌个垃圾桶，咁我相信有贼嚟到都唔会想抌。 但我惊你啱啱唔觉意咧，譬如我成个垃圾桶俾人搵尿碌碌到咁样，系啦。咁啊，另外咧，佢话仲有一样嘢就系咧，摆喺一啲樽啊。佢话头先你咪话摆喺米缸嘅，佢话唔好啊。 点解？ 佢因为米缸咧，你整一下滗下咧，你可能啲米咧，你唔记得咗嘅时候，系啦，你就会整埋啦。佢话咧摆喺一啲冲嘅樽里面咧，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喎。 碎纸机咯。我碎纸机都有好多噶， 嗰啲保温壶啦、保温杯啦， 吞咗佢啊，吞钱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有血癌的外籍男子早前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但是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相信是个别事件，但事主可能要接种三剂疫苗。袁国勇话，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工作流程严谨，整个计划非常有质素，不担心会发生太多的同类事件，但有些员工可能需要多些的训练和提高警觉性。他说科兴疫苗对很多病毒抗原都有反应，而伏必泰疫苗只是有一个抗原，当打完科兴疫苗转打伏必泰疫苗效果不是那么好，如果事主想继续接种伏必泰，他可能就先后要打三剂疫苗。生产力促进局一个名为无竹按钮的产品发明最近获得国际奖项，用家无需触碰升降机掣，只要用手指隔空指住升降机楼层的掣，就可以感应到指示前往。失明人士乘搭升降机要依靠摸特字，以识别不同的楼层的按钮。團隊說，為免失明人士隔空按動到不同的按鈕，已經在新一代的產品中透過軟件處理。無觸按鈕已經在一些公共場所試用，專利已經授權給兩間公司生產、銷售和安裝，估計日後可以更加廣泛使用。有市民稱讚這項設計有助防疫，可以避免接觸細菌病毒，希望日後進一步在住宅等的地方應用。香港将会按新制度举行未来的选举，立法会议员谢伟俊提到，选民投白票只会影响投票率，不会影响选举结果，认为政府现阶段无需规管投白票的问题，除非将来情况有变，如果证实涉及外国势力或者是资金干预，就另作别论。谢伟俊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香港并没有法律要求市民一定要投票，但他认为在国安法和刑事罪行条例下，任何人如果发表一些煽动性文字和论述，有组织地鼓吹煽动市民投白票，从而抵制政府、挑起分化、破坏政府运作，是有可能犯法。 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同一个节目说，投白票可以是选民表达不满的方式，又或者是想反映所有的候选人都不喜欢，做法过去一直没问题，质疑为什么现在会成为问题。LG 电子公布将会结束长年亏损的智能手机业务，7月31号起停止生产和出售手机，预计将会导致短期内收入下跌，但长远可以改善财务状况和管理效率。有关业务近六年累计亏蚀50,000亿韩元，相当于大约44亿美元。LG 曾经是继三星电子和苹果之后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机制造商，但是旗舰型号软件和硬件有问题，加上软件的更新速度慢，导致消费者购买意欲下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微雨，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在屯门直至下午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是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另外在沙岭直至下午6点沙岭道以及是罗湖道近民感道路交界一段是会临时封闭的。而港铁直至到晚上7点东铁线部分列车是会来往罗湖站。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上水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晨光大学 KOL 系列，晨光财经第一线， 吹神厨房， 九点半钟梁咏钟。 不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钟、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有同事俾人盗用银行户口啊！在电子世界，账户和个人资料同屋企锁匙一样咁重要。联上 WiFi 或用公用电脑做网上理财，等于将锁匙周围摆。人家偷了你的资料，想做乜都得啦。所以无时无刻都要保护好数码锁匙，还要定期更改密码。 数码 Key， 睇紧啲。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朋友，你寂寞吗？你老公是不是已经满足不到你讲八卦的需要呢？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啲人一齐讲是非啊？ 好热啊！ 个话题 好深入啊！ 个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嚟啦！ 喂，嚟啦个音乐啊！ 嚟嚟嚟嚟嚟嚟嚟嚟嚟！ 广播到人妻信声开始。 第一广播到人妻信箱之拍拖储钱应该点？两个人就起埋一起之后就拍拖啦，系咪？咁拍拍拖就固然知个女仔有人想结婚噶啦嘛，咁唔系个个都大富大贵，哎，好多年轻人啊出嚟做嘢够自己使，唔使问屋企人攞就已经好好噶啦。咁结婚点算呢？啊，所以一出嚟工作，一样嘢要学嘅就系识得点理财啊！嗱，一份人工就点分配，仲有就系识得点样投资。嗱，唔系净系放喺入银行啊，斋摆喺度咁样无利可图啊嘛，即系冇利息噶嘛，系咪？咁样啊，四十岁都系一事无成啊！啊，但系乱咁去搏咧，又系死路一条。咁啊，究竟点样可以啊？两个人悭悭地储下钱，储下钱之后又点呢？咁究竟啲钱可以点使呢？唉，就睇下呢个拍拖八年嘅小情侣，佢哋发生咗一件乜嘢事啦 吓？好好啊，我好中。睇完嗰个三十六楼 C 个单位啊，又有少少海景啦，个骑楼又够大、啊，哇，装修又好啊，啊，我哋咧执少少啦，咁就入去住啦，好开心啊， 系咩？入有咁好咩？ 哎呀，36C 喎、 啊，唔系、啊、你有36C。 哎呀，有埋套房喎、啊，你最中意噶啦。 我唔中意套噶。 套房有骑楼啊，几开心啊！喂，最啊最好呢就系、是、啊，我哋买得起啊嘛。我计过噶啦，我哋储嗰啲首期咧，仲争少少就可以买噶，买埋其他嘢噶啦。 系咩？系咩？ 是嗎？真系啊，仲争少少啊！ 咁不如啊， 哎呀，唔系有争少少，有剩少少啊，买其他嘢添啊！ 哦，系啊！ 哎呀，真系开心得滞啊！ 阿老婆啊，唔系你女朋友嚟嘅啫，隔篱嗰个女人边个嚟噶？喺度插嘴嘅。 哎呀，个 sales 咯。 哦 ，sales 啊， 系啊， 甜 姑啊。 哦，不如都系迟啲先啦，睇多两间冇蚀底啊，好唔好啊？ 迟啲楼价再升哦、啊。我哋买唔到噶啦、啊， 点、会呢？你俾啲时间我，我一定买到嘅。 吓、啊，俾咩时间你啊？而家呢一间哦，咪合晒我哋个要求咯，首期又俾得起、啊，仲可以有剩少少添，仲谂咩？你系咪唔想同我结婚啊？ 啊，唔系唔系，梗唔系啦，我谂都冇谂过同你结婚，唔系我谂都冇谂过唔同你结婚，我只系。 只系咩？只系咩？ 个首期咧？ 个首期咩啊？个首期够俾噶？ 够我 吓、啊？ 我将个首期攞咗去炒孖展输咗。得啦，你唔好惊住，我已经止咗血噶啦，我冇再加落去噶啦，我净系输咗个首期。哎呀！ 点解你要将我哋辛辛苦苦储翻嚟嗰啲首期输毁晒去呀？ 哎呀，baby 啊，我谂住投资赚多啲，咁我哋咪可以住大啲，以后唔使辛苦咁多啲咯。我唔知道我哋会输晒噶嘛？ 咁你都知啊，投资就有风险噶啦，你仲攞啲钱去炒，风险最高嗰只。孖展， 系 你有冇谂过我感受啊？ 我就系谂住你好过啲啊嘛，唉，我唔好啊，得啦，我明啦，我信错咗朋友，我输晒，不过我心都系为咗你好噶。 你话而家点算啊？我层楼啊，你俾翻我啊，冇啦，层楼啊，点解啊？你用钱嘅时候唔问下我先问啦、啊，你冇尊重过我， 哎呀，我谂住赚咗钱之后俾个 surprise 你啊嘛，对唔住咯，你唔好嬲啦， 一句 对唔住，两句唔好嬲，咁啊算数啊！你俾我啊，再谂谂啊，谂谂我同你之间系咪仲可以继续啊？ 冇啊，我知道我错噶啦，鹏鹏，好人好姐一个女人改过鹏鹏，你唔好同我分手啊！我冇心隐瞒你嘅，我想俾个惊喜你啫，救命啊！你真系唔好走，你系咪走啊？你走咗唔好翻嚟咯。 世界食好啲，冇我份。打工仔，我叫做打工仔，成份量出齐。我去大澳，你去巴黎。冇艇搭，继续逼钢铁。行入啲楼位，阿茂你好鬼臭，跪求诸神。新 MacBook 大凡我 OK 噶，最近我悭过阿妈，眼色日日嗌我杀丝光渣，冇钱炒我吧。威叫地球上转，抗你掘晒，点解有石油弹我？揸波子，佢卓豪揸波子，佢下 Maggie， 仲每日带佢去 pantry。咪在日日开舞厅，冇人会欣赏我，女朋友尖叫发火，连命六合相。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有 yellow 嘅鬼叫我穷啊！ 呢、对情侣八年啊拍拖， 系啊， 咁应该都储落一啲钱嘅真系。 咁咪就系储多个 首 期 咯， 系啊， 首期竟然可以争少少添啊，仲 剩少少啦，哎呀，似你， 仲可以剩少少，咁好犀利喎， 系啊。 咁、 啊啊、 所以咪就系话个，即系佢好有计划啦。其实 而家个现实生活就系个女方就已经系要同个男仔分开啊！ 佢而家喺度闹闹分开咯，因为佢就觉得啊，点解你攞咗嗰笔钱？嗰笔钱，喂，你谂下做得做得首期嘅，都一百几十万啦，系咪？ 系咯。 佢啲錢個女朋友一齊儲噶嘛，咁但係你男仔攞咗嚟用嘅時候，你冇話俾個女仔聽喎。 嗱，咁啊證明咗一樣嘢。 咁呢個誠信嘅問題喎。 佢哋儲錢嘅嗰個方式有問題。 係、咯，有乜理由佢動用嗰筆錢嘅時候，個女仔會唔知嘅？ 因為有啲好精噶嘛，無論男同女都好咧，全部都係用嗰啲咩兩個人簽 名 啊，又或者係啊，但我而家發現聯名户口唔代表兩個人簽名㗎。係 啊，佢可以唔使㗎。 联名户口咧调翻转，系两个都用得呢笔钱， 系啊， 而唔系要两个加埋先用得呢笔钱， 即系要特别要求嘅。 系啦，我谂要特别要求嘅。 咁即系话大前提，第一时间，但如果双方即系嚟紧呢啲情侣，你谂住一个共同嘅户口嘅时候， 教正你啊， 请你系啦，喺第一个步骤嘅时候， 系 边一方攞钱都要通知对方，即系话一定要两个嚟签名，你先可以攞钱。 又或者 是是、 要 有呢个手续， 要定期咧每日都 check 住、 又或者一定要俾个信息，就算系边一方攞咗，另一方即系 收到个信息嘅， 都要收到信息。咦，喂，呢个人啱啱攞钱， 系有人登入你嘅户口， 系啦系啦，系咪要咁样？ 但系如果咧咁样 set 嘅话咧，可能由佢开户口嗰一刻咧， 又嚟闹交啦。 佢哋已经话咁，而家边个唔信边个啊？ 系啦， 系啊， 冇啊，大家互相。相監察啫嘛， 因為係嗰個銀行即係，咪保障啫。咁你兩個啲錢，大家都有份，咁都安全啲啊嘛。 你咁多事做乜啫？ 係啊，嗱，我又同埋我想問啦，你覺得咧係男嘅會咁樣亂使錢嘅機會大啲啊，定係女方咧？ 男 我都覺得係， 我都覺得係男， 因為女仔，咧係會一雙情，唔係一雙情，即係一你開始 專心一條心， 開始就係諗住，喂呢筆錢我哋就嚟將來結婚用啊嘛， 係啊 係啊，應該唔會立亂 攞去。只要有多有出同埋冇入， 你睇下， 咪有入好出。 啲港產片啲劇情咧，呢啲情況成日發生啦，但永遠都係個男嘅衰嘅咯。俾人揭发就係佢攞咗 baby 啲钱啊，攞咗用啊，攞咗投资啊。但係呢佢呢个真人真事嚟㗎，而家呢个。 係啊係啊，我新聞嚟㗎。 好老生常谈啊，你有冇发现呢佢又係攞啲钱呢去投资。 搏一搏。 搏一搏諗住呢就变 double 嘅。结果往往都係输晒嘅。 啊係啊，其实他男仔呢个心諗呢就係諗住喂咁既然有好路水，因为佢话佢朋友介绍嘅。咁佢会觉得好快就我将呢嚿钱由50万变100万喎。咁可能佢諗住喂如果储100万可能都有排未储完啦。 对囉对囉。 咁既然有朋友嘅推荐，咁既然又咁样，大家都知道投资系可以，即系当然 啦， 有风险啦， 系 啦。咁但系佢一心都系谂住，如果赢咗个股系开心咯， 即系呢一位嘅女事主咧，如果佢要挽救呢一段感情，佢仲要有回心转意嘅机会咧，就要睇嗰个男士个出发点系咪真系谂住搏完之后可以让大家更幸福先。 咁但系冇人知噶嘛。 咁啊系咯。 如果唔系佢嘅真心嘅出发点咧， 真心咪就要赚钱咯， 咁就要谂过啦，仲同唔同呢个男仔一齐？ 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啊！嗰个女仔就佢就，但系我拍咗八年噶咯，我真系对佢，因为即系唔系对佢好好爱噶，点会谂住同佢结婚系咪？买楼添，咁啊，突杀时间，因为呢件事 储冇晒， 咁系咪可以真系成段感情都冇咧？ 所以我难怪咧，好多女人咧都会话咧要做揸桩揸锁匙嗰、那个。咁咧，我哋啲男人咧，其实就真系唔好唔服气，成日就唔好话你，俾老婆管住晒。或者俾女朋友管住晒啲钱，因为咧就真系 佢真系好有系统嘅，系咪啊？ 系啊，因为啲女人咧，你可以话佢你话佢钻牛角尖又得，你话佢唔识变通又得，佢系储钱买楼就储钱买楼。 系 你好少嗱，同埋女人咧，佢最多嗰啲洗费可能就话，不如买偷偷地买对高踭鞋啊，高踭鞋都系顶窿成万蚊啫。都唔会去到你成铺钱唔见晒啊嘛。 哦，這个系啊，你讲得啱啊，有啲男士咧。俾人养咗几下咧，分钟佢嗱你佢呢个炒孖展啫，佢而家澳门开得开翻，可能去澳门搏一铺噶喎。 嗱、你澳门咁又唔同咯，嗰边好多师奶磨烂只噶。 咁 你去到澳门啊，吓死你噶，全部都系嗰啲 豹纹原子裤啲师奶个个坐喺度噶啦。 佢哋因为差错打打错， 有唔同嘅客路 嘅， 有唔同客路 嘅。嗰啲就攞晒个老公嘅钱，佢真系连买买桶钱都冇埋啊！真 系好滞啊！真系。 不过通常咧，如果啲咁样嘅状况咧。个学阿曾志豪话斋咧，个男士都唔好觉得话自己蚀底啊，个女仔一定会系多人支持嗰边，因为个女仔仲多一样个争论点啊，就系咧佢有八年嘅青春 冇埋。 系呢个都系一个计算。 如果佢同你分开咧，佢系连八年嘅青春都冇埋啦。 咁我同你一齐八年，我都绑住咗自己八年嘅啫。 但系个男人啊，始终都 系咪 好似襟老啲咁。 当嗰个女系你嘅，你哋个女，你系阿爸，点咧？ 嬲到震啦！ 阿爸点咧？ 输咗首期事小。你惊佢以后继续输落去是大啊？ 系 佢会唔会有铺人呢就系中意嗱呢啲好明显就 系 高风险赌博啦。 系啊，佢个孖展嚟嘅，佢唔系讲紧买咩基金啊，买 可能要上身添。 系啊，好不过佢就话佢悬崖勒马就系止咗血就冇再 崩溃啦。 佢只系止咗血啫，佢冇话佢唔会卷土重来。 嗱，系啦， 佢可能觉得啊，今次呢只 number 唔生性啫。 咁点算啊，爹哋？ 系啊， 唉，算啦，都系跌埋心水。找个第二个朋友好过 啦。八年啦，爹哋，我三十几岁啦，爹哋。 就系咁先早啲斩缆啊！ 你呆咯，做咩啊？曾志豪， 我都谂紧，咁你同个女再同佢讨论落去，就好似而家阿女啊，你而家就借咗孖展。输咗啦， 长痛不如短痛。 佢既然输孖展，但系你何尝你都唔系输咗孖展啦？ 爹哋啊，其实我一向都好稳阵，唔知点解突然间俾人呃咗，转咗基金， 所以 转咗第二个。 你有冇发现啊？又唔可以怪得嗰啲长老咧，唔系有啲好市侩嘅。 系啊， 冇钱唔好结婚，冇钱唔好同我女拍拖， 冇经济基础唔 系啦。咁我哋永远喺睇报纸嘅时候咧，你就会闹嗰啲老豆老母咧就唔识 啊 嘛。 系啊，但系搵几多啊？话你俾一半家用你 咁市侩啊？ 但跟住你望住呢啲情况咧，你就发现哇，好似都系踏实啲好啲喎，真系。 好唔系咁嗱，我问题系。如果你是父母，你会唔会帮个女？ 你会帮 个女？ 你有个女喎， 系咯， 桂花田， 反而离近啲。我仔输人哋啲钱啫，我最多同我仔讲阿叻仔，唔系阿仔，你叫衰仔咋？ 啊，桂花田， 我都要真系喺度考虑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有爱，我又觉得咁啊，第时将啲钱均真啲咯。即 就俾啊！你 系 我呢个未来外母睇住咯， 系啦，一系俾我自己个女去管，一系 最惨系冇一层楼噶咯。 咁冇办法啦，咁你都要买个教训咯。我只系会咁啊，八年感情唔系一件小事、啊。 咁即系咧，桂花田都系从女性嘅角度都系有感情嘅存在的。 系咁， 所以都系俾多次机会。 唔系啦，唔系咁，都睇到佢真系话我止咗血啊，之前处理唯一份等等。咁咪之后咪约法三章咯，系咪啊？ 即系你会俾多次机会咯。 我会俾多次机会噶，系啊。 你别惊讶，快张开你怀抱。 这样太高贵，那么可爱，惹人怜爱。I just want your love， 期待每天身边有你的心跳，笑着说我爱你，永远都不变。命运里只爱看着我，你愿意捉得紧我吗？童话里的轻佻，每美的天使，笑着说我。 女神 BB 啊，佢名系黄许婷，呢、這个许字，哇，都要查一查字典，因为好多读音嘅，原来系啊，咁啊，听完新闻之后咧，我哋继续会有呢一个风骚发回人嘅， 可以系选民表达不满嘅方式，又或者系想反映所有嘅候选人都唔中意做法，过去一直冇问题，质疑点解而家会成为问题。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接受新华社访问，对于有人认为中国推行疫苗外交，他说注意到疫苗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滋生，某些发达国家的订购率的订购量已经超过本国人口的两至三倍，但很多的发展中国家正是面临严重疫苗短缺。王毅说早前和多名的东盟国家外长会面，强调中国不会搞疫苗外交，而是展现大国担当。他又说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致同意加强疫苗研发和生产合作，共同打造区域疫苗生产和分配中心。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0,120点，升2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6，日元110.57，瑞士法郎0.942，加元1.257，人民币6.58，英镑对美元1.38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62，新西兰元对美元0.703。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24.76美元，卖出1725.27美元。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对开有意外，咁而家大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近联合道，揸车嘅朋友经过请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近联合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的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另外在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

咧，可能你都会 轮张博 系啦。咁嗰阵时听我哋话嗰个系一个好疯狂嘅年代咧，佢哋啲 fans 咧系会即系有比较即系吓进取嘅行动噶嘛，好激烈噶嘛。 例如有 租车追佢哋升中， 系 啦，唔系呢个小事。我觉得嗰阵时嘅指标系咩咧？ 咩着埋婚纱嫁埋俾佢啊嘛， 系啦，就系、是、你有几可咧？以前而家你几可听到啲偶像咧系要出嚟话。我真系呼吁我啲歌迷咧，你哋要乖，你哋要守规矩啊！嗱， 好耐冇听过，其实 呢句其实系好型噶，你知唔知 啊？好耐都冇听过。 即系你首先系你有足够 fans 啦。如果你话你得一个 fans 对你冇礼貌嘅，咁你唔使点样劝佢啦。仲要系你有大批 fans， 但系如果佢哋咧，佢哋唔系咁激进嘅，真系你有 show 就嚟睇，嚟就走咧，你都唔需要去呼吁佢哋乖啦，系咪先？ 冷静系啊！如果咪阻住咁样， 真系过咗界啦，而家明显 系啦，咁而家就好劲啦， 疯狂啊！ 咁因为 Mila 佢哋咧就要拍佢哋嗰个一个真人 show 啦，综艺节目。咁啊，结果咧就引嚟咧大批咧嗱， 佢 讲 到成好过百嘅， 过百好犀利嘅，直情系夸张到咧影响咗佢哋嗰个真人 show 嘅拍摄进度，就搞到咧佢哋都要出嚟就话喂，你哋咁样唔系几好，即系麻烦你守守规矩啦。咁样好啦，你有冇？ 我想话个资料度几多咧？可以去到停工？ 你有冇留意佢哋嗰个形容词系用咗三个特别嘅名词噶？ 我咩意思？ 当 Mira 又或者娱乐版咧写咧就系话佢哋俾咧嘟嘟嘟影响佢哋拍摄，又或者话有俾大批嘅嘟嘟嘟去到佢哋现场拍睇住佢哋拍摄， 系一个形容词啊？ 咩有个私 冇错啦，私乜嘢咧？ 私人 佢唔系讲话有大批乐迷啦 fans 啦， 私人 私生饭 私生饭咩 系啦？咁啊，私人嘅私啦，生活嘅生啦，然后就 系 一嚿饭嘅饭啦，咩嚟嘅咧？ 系咩词嚟噶？ 呢个咧其实都兴咗几年噶啦，由韩国嗰度嗰啲演艺界咧带入嚟嘅。咁咧佢泛指咧就 典故系咩？ 典故咧其实就泛指咧一啲侵扰到艺人私生活嘅 fans。 系啊， 就叫做私生泛即系 fans 咯。 哦，即 系啊。 fans， 即 fans， 如果我哋系个粉啦，就 系 嘛， 系啦系啦， 佢系饭，我哋系粉啦， 冇错冇错。咁但系而家佢就变咗通用啊，即系一讲咧，私生饭啊， 怪之啊，嗰啲标题我睇极都唔明咯。 系啊， 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都我老婆教我噶， 咩花姐戚私生饭， 系啊系啊，你知唔知我以前咧未识呢个名词嘅时候咧，我睇咧，因为嗰时讲韩国嘅艺人噶嘛， 但呢个字又唔系喺大陆嚟嘅。 唔係，佢喺韓國流行嘅， 咁 跟住 就譯咗去廣東話咁啊。 係啊，華文圈而家都係咁用噶啦。咁我第一次 即 係冇分中港台，以為私生子添啊。 哦， 你明唔明啊？佢私生飯啊嘛， 我係執錯字啊， 係啊，好笑啊！咁原來就叫做私生飯，咁咧佢真係喺韓團嗰度帶嚟先嘅。咁咧佢係一個雙刃劍嚟嘅。通常咧私生飯越多咧，就當然滋擾度越高啦。但另一方面就代表佢越 紅 咯，因為佢係紅到點咧？佢顧名思義咧，佢比起一般 fans 有啲咩唔同咧？一般 fans 可能就話啊，程振鵬有簽名會。五点钟喺嗰个商场， 即系正正常常嗰啲， 我就喺五点钟嚟商场，完咗就完咗噶啦。可能我会追一阵车啦， 等一等佢啦， 等一等啦，但系走咗啦。哦，阿陈宝玲，你会咧几时去边度？佢就等你咁样。但系咧，佢几时叫做过咗界咧？就系话唔系， 由 程振鹏五点钟就喺个商场签名会。咁不如我试下，我三点喺佢屋企等佢啦。 系啦，我就唔系即系由佢今朝预计到佢嘅出门时间，去到边度沙龙去梳洗，跟住去边度食个饭，跟住再去会场 咁 嘛。 系啦，咁啊 由朝跟到晚。 嗰阵时有几个好极端嘅例子咧，即系大家讲翻咧都好出名噶，就韩国有几个 artist 咧，佢直情系夸张到咧，就系嗰个私生饭咧。佢知道偶像，譬如話可能佢呢一程要做 show 啦，佢可能就會搭飛機去美國，拉斯維加斯，佢係特登咧買一張飛入去，坐喺佢隔離頭等， 哇！真係 未完喎， 有啲家底啊， 未完 講過噶嘛，係 啦，未完喎， 黐線 嘅，佢唔係話真係陪你，佢唔係陪你飛去拉斯維加斯喎，佢入到去之後同你影完相之後咧，佢就走來退票，佢話我唔搭啦，程機。跟住搞到咧，佢哋嗰次點樣出新聞咧？就係、是、話，喂，你無端端上咗機就走咧， 係啊！ 佢話原來影響佢哋嗰個飛行安全嗰樣嘢咧，會影響航班嘅。 係 咁先揭发到咧，就话癫到系癫到咁样嘅。你谂下嗰个，你唔系一般 fans 咯。 系 咁今次咧，阿 Mira 佢哋出咗事之后咧，姜涛都有出嚟咧，佢就话已经咧试过有私生饭咧系走嚟敲我屋企度门啊， 系啊， 骚扰到佢哋屋企人啊，咁样。 我又知道佢住边嘅，好犀利喎！ 嗱，所以咧， 神通广大 系啦。嗱，所以咧呢度就有一个咧叫做你如何由 fans。变成私生饭嘅 step by step 嘅成魔之路。 喂，我又唔可以话佢成魔，咁我鍾意一个人啫。 唔系你变咗私生饭就系两样嘢嚟㗎啦。 嗰个侵犯嘅饭 系 嘛。嗰个侵犯饭。 同埋呢我仲要讲多句呢等大家安心喎。可能你话你咁样讲会唔会得罪人哋啲姜糖㗎，你放心。因为呢原来喺佢哋如果演艺界佢哋嗰个规矩呢 ,fans 系 fans。私生饭呢系两个界别。啲 fans 系会嬲私生饭嘅。 哦，即系佢哋会内讧啊！即系大家虽然 唔系内讧，根本都唔系同一班， 因为佢会觉得你哋唔守规矩，你会搞到咧，我哋 摧毁嗰个艺人嘅事业。 冇错啦，仲要系咧，你会令到我哋啲咁乖嘅 fans 咧，可能我以后见唔到佢啊， 殃及池鱼啦。 因为譬如你如果你侵扰度太高咧，嗰个偶像直情有几日行程都唔够胆安排， 佢要封锁自己消息。 系啦，你谂下，譬如而家已经搞到Mira 佢哋嗰个 show 咧，要延迟一日啦， 又或者可能日后就喺indoor 嚟到拍咯， 系啊，嗱，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咧，佢如果你变咗私生饭咧，系真系 即系一线之差就 一线之差噶咋。 不过咧， 成魔之路有几多个 step 啊？ 好多个 step， 36个。 哇，咁多噶， 即系要自我审查噶咯，要。 唔系嗱，我哋 分几阶段啊？ 有啊，佢有分几个阶段嘅。第一个阶段咧就叫做咧及时发现迎难回头嘅，譬如咩咧？你有冇发现咧？你喺条街度等几个钟？然后咧，净系开入场睇佢表演五至十分钟，出到嚟咧，你已经喺度谂啦，我下次唔嚟啦。但系你后来你都会再睇佢今日升钟咧， 有啊， 再 香港好多病人都系咁样啊，等几分钟喺公立医院嘅见医生五分钟，下次使唔使叫继续睇？ 呢个只系第一啫， 呢个被逼噶， 咁好多人都系咁样。 咁咧嗱，第二个咧就夸张啲啦，使咗几千蚊港币去嗰啲签售会。但系咧，又唔俾人掂啦，又唔俾人哋接触个偶像啦，净系可以隔好远咧，好似有麻风病咁样，你影张相就走。因为譬如佢韩国嗰啲 artist 咧，你唔掂得嗰个偶像噶。我哋香港就揽嚟揽去啊。 太热情啊嘛，惊你。 系啦，佢就话啦，哎呀，参加完之后咧，就会话，点解我要嚟咧？咁样。好啦，第三咧就 即系有啲埋怨，但系其实之后都系会做。 系啦，咁咧就开始咧话我真系太中意欧巴啦咁样。佢话咧喺佢冇行程嘅日子咧，佢就会不停喺度问啦。咁今日佢唔安排行程嘅，我冇得见佢咯。即系开始咧， 同边个问啊？即系问自己 定 系 上网？即系自问自答啊！开始心里边咧都会望住佢官方嗰个行程，点解今日冇安排嘅咁样？ 佢系唔想见我啊？咁样，因为即系可能佢对最终 唔 错系 嘛？唔想见我 系咪啊？系咪去到对？ 咁呢个好病重 嗱，咁然后。跟住咧就開始你去佢出入嘅場所越嚟越多啦，你就同佢嗰啲所謂嘅粉絲就開始熟啦，即係話你唔單止自己認識自己，你仲會認識埋佢身邊嘅人就越嚟越密啦。 呢、 個 好容易嘅啫喎， 可以啊， 第一個共同目標嘛， 有睇到偶像 係啦。咁原來咧佢仲有分階段嘅，佢話咧開頭咧你就普通粉，後來咧你去嘅地方越去越多咧。就會變做貼粉，即係咧貼身嗰個貼，佢就會 貼 啊，係 啦，就會變成貼粉。咁佢咧，你去到貼粉之後咧，你行運嘅話咧，有陣時你就會收到咧，即係你送嗰啲禮物啦，甚至乎咧，你就開始有機會同嗰個惡霸咧會傾到偈。系啦，咁然后咧，你就会问佢，你想食啲乜嘢啊？佢都会得到回复咧，你就会话又再升级啦。咁你就会开始觉得我系比其他人咧更加了解恶霸嘅，系啦， 因为你沟通过， 系啊。咁然后咧就开始会做咩咧？佢话有啲高级铁粉咧，佢就会得到咧更多嗰啲恶霸嘅资料咧，例如话佢咧晏昼会去咧九龙城做 fans 做 facial 啊咁样，佢就会开始知啦，连佢嘅另一边嘅世界都知。嗱， 咩叫另一边嘅世界？ 即系佢真实嘅生活， 因为。佢嘅行程去个商场咧，就普通 fans 都会知嘅。但系你去边度整头发，就系得你开始你自己知啦。佢就话你就开始进入佢少少嘅世界咯。 咁咩粉啊？呢啲叫做 冇啊，都系 我都系贴粉。 但佢话咧，你嚟到呢一个阶段咧，如果你已经可以知道程真鹏喺边度嘅 salon 整头发咧，佢话你已经翻唔到转头啦。因为咧，你嘅兴趣已经大到咧，你系会想知道佢做啲咩啦。于是乎，佢就会认为咧，我与其同啲 fans 一齐喺商场等你出现。十分钟， 咁不如我早啲去个沙龙嗰度咧， 冇错，嗰度得我见到你嘅啫，同埋咧嗰度咧仲可以同你更贴面咁样。 但 但系嗰阵子会唔会骚扰佢？定系即系话我只系 骚扰， 绝对系会， 即系 我意思话， 都唔系佢真系出嚟见公众嘅工作。 系、哦、啊， 唔系，我意思话佢哋暗哑底喺度话， 佢唔会噶，佢系会，佢会走埋嚟噶。咁、 哦、咧， 佢、哋、有个名词啊，佢就话啦，嗰啲就叫做咧偶像嘅非营业时间见面。 哦， 咁因为偶像都有，佢、都有， 其实真系营业时间， 有营业时间噶嘛。你无论 讲得几好啊，营业时间。 你谂下，阿刘华就算好似一只牛咁样，朝十晚十一咁样咧，喂，咁佢系咪 都 仲有个十一点 后？ 刘华都要瞓觉噶。但系如果以刘华嘅私生饭咧，假如佢出现咗嘅话咧，佢系会唔理嘅。佢会见到我可以喺刘华屋企嘅停车场见到佢，咁嗰个咪非营业时间咯，见到佢咯。我俾你哋咧呢啲傻仔啊，你喺电台等佢啊，你就见到佢个样，我就见到个第二面啦。咁样话，咁又唔同晒咯。咁然后咧，佢话开始咧就连经理人都认得出佢啦，系、啦，就唔系就系 fans 啦。 应该经理人好快会认出嘅， 系啦，经理人都会认得出佢啦。咁然后咧就真系好多啦。咁然后咧一路去到咩地步咧？ 佢通常呢啲咧系自己个人，佢唔会再同人哇拉埋姊妹， 两三个小组啦， 系 咯、 啊， 即系 唔会好大棚嘅。 系啊，咁然后咧嗱，最新嗰部系咩咧？就系、得到咧恶霸亲自嘅回复。 回复佢嘅， 通常应该系劝喻佢啦，系嘛？ 冇错，譬如好似姜涛咁样咧，今次咧佢都忍唔住出面啦，就要去劝呢班啦。但系佢话咧，对呢啲粉丝嚟讲咧，佢就话我得到个亲自嘅回复，佢系亲自嚟，佢又有接我信啦，佢又有闹我啦。佢话有啲私生饭咧，佢心里边个 佢闹我都可能觉得开心 系 嘛？ 系啊， 佢留意到我系骚扰到佢， 系啊，佢系会觉得咧，佢话佢闹我咧，可能系因为佢嗰日心情唔好啫。 OK， 仲可以帮佢解释添。 系啦，佢系心情唔好啫，咁样哇，所以咧，佢话咧呢个成魔之路咧，去到最尾咧，就系、全世界咧得佢一个知道咧，我嘅恶霸咧喺呢一日嘅呢个三点钟咧，究竟佢喺边度嘅？ 即系佢喺心中去到边度，佢会知道。 系啦，然后去到最尾个阶段咧，就开始点样癫咧？就佢发现啦，点解咧开始佢唔收我个信，系咪因为经理人开始管佢管得太严？系咪经理人嚟教我同阿恶霸之间嘅感情啊？同埋点解咧？而家咧我开始 有好多幻想啦。 系啊，而最尾 仇恨添。 最尾嗰句系咩咧？就而家姜糖都开始，佢哋啊唔系姜糖系私生饭， 系 佢哋都有开始讲咗句就话。我捧得你红， 系、 就踩得你低， 系。 佢话呢个就第四个阶段。 系啊，我头先我就睇到啲句好凶狠啊。 会啊， 点解会咁样因啊？即系嗰句乜爱嘅反面 成 恨啊，系咯。 系啊，所以佢话咧最尾就会咁样咯。咁然后佢哋就会喺度闹啦。然后去到最尾咧，佢就会觉得咧，我系一定要即系要话俾呢个恶霸听咧，我对佢嘅支持啦。如果你唔接受我对你嘅支持咧，就已经系觉得你攻击咗我啦咁样。 啊，我都有谂紧自己有几癫咧。其实我最极其量都系林忆莲开演唱会，佢开几多场，我买足咁多场，我会买多啲飞，然之后请身边啲人去睇。 冇问题，冇问题， 你冇问题，你冇需要佢啊嘛。 或者榴莲咁样咯。 阿 榴莲无论学友去到俄罗斯，佢都会买嘅。 巴黎 都去嘅。 佢真系单喺 fans， 但系问题佢都冇去骚扰人嚟噶嘛。 系啦， 唔系喎，榴莲上到酒店房喎， 佢做访问啫， 系咯， 唔系啊，佢攞个苹果俾佢食， 唔系嗱，人哋系咪 OK 先最紧要系。 最 OK 系人哋 OK 啊嘛， 咪就 系 咯， 系啊。不过我谂都冇谂过咧。 但系我觉得榴莲呢个行为，即系以我认识嘅朋友之中，佢真系好 crazy 嘅 世界巡回演唱会去跟， 佢跟。但系榴莲都仲未可以去到私生饭。 哦，咁都未系， 佢年纪， 喂啊，冇年纪啫，你唔可以咁样笑你朋友噶。咁你咧？身体出差，放弃最用地位关帝，高高低对就地另两范围，困住你要解体，急跳的却未逼未下跪，全怪靠信仰打底，难明白习惯左一直起，行动都顾忌，挺起腰骨背负并练勇气，挺起胸襟因未来不似预期，大不了死亦不会避，命令能做武器，被抗能做武器，声音惨遭攻击有了真谛，好好当当。 吹散困惑，无事浅踏，专注做盔甲，出发攻塔，遵循旧规格，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新基因渗透四后路面前，烟花卖着旧经典，卖弄着旧人经典，新规则顺路四做实践，实践也自一自一自火线，完美退出阴阴暗面，成败都正面，以闪光当作地球大作战。连迷高峰大预言一个十年，每一天发一次癫，越定型越要变，越激动越要变，笑话出火星轨迹快过闪电，我当当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静默越静默难有惊喜，我要面对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过了几。拥抱他，以心血灌溉天地。将世界创造一班被尊重的细路，不骄不傲，不要变化再进化，一不延长风暴，信号收到，出发伟大航道，标准有新尝试，摩打有新电池，残旧配件很有事，停顿再开始，新的古迹新的史诗不设定义，辗转反侧即将涌出新一批日子， Warrior 佢哋系 Mira 嘅新歌嚟噶吓， 战士一样 系啊，战士啊，冇错。哇，咁你谂下几狂热啊？有 fans 啦，有私生饭啦，头先讲啲铁粉啦，咁最后会唔会变成战士咧吓？同埋咧，你会发现咧，啲 fans 咧，即系都有好多规矩咧，佢哋自己都会遵守嘅， 自己喺度定啊，嗬，系 啊，自己都会定规矩。咁啊，某程度上好厉害嘅，佢哋嗰个纪律咧系好好自律啦。即系譬如头先我都话，可能我见过啲偶像歌手咧，佢哋啲 fans 咧喺现场唔敢咧走埋同佢影相噶，因为佢哋定咗规矩咧。如果我哋系已经系叫旧一批嘅 fans 咧，我哋就唔可以喺佢工作嘅时候需要佢影相噶。如果你系新嘅嗰啲啱啱嚟嗰啲 fans 就可以咁样。纪律好严明啊，真系， 即系佢自己都几认真啊！ 我哋有冇私生饭啊？ 都系爱锡偶像嘅一种表现啦、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复活节假期有好多人唔睇医生或者系医生放假，确诊数字只系人为降低，一定仍然有隐形传播链喺社区。预期假期之后再出现确诊个案，甚至爆发，并唔出奇。袁国勇到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自行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之后，再次呼吁市民一定要尽快接种疫苗，指出当群体免疫达到七至八成，就可以减少麻烦，否则年尾都未必能够出外旅游和公干。他强调明白业界好惨，好多人失业，但香港可以做到清零，必须清零28日之后先至全面放宽。先至全面放松防疫措施，否则只会不断出现放松措施之后疫情反弹的恶性循环。一名有血癌的外籍男子早前原本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但错误到一间科兴疫苗接种中心接种。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相信是個別事件，但事主可能要接種三劑疫苗。袁國勇說，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工作流程嚴謹，整個計劃非常有質素，不擔心會發生太多的同類事件，但有些員工可能需要多些訓練和提高警覺性。他說，科興疫苗對很多病毒抗原都有反應，而復必泰疫苗只是有一個抗原，當打完科興疫苗轉打復必泰疫苗效果不是那麼好，如果事主想繼續接種復必泰，他可能就先後要打三劑疫苗。立法會議員謝偉俊說，選民投白票只會影響投票率，不會影響選舉結果，加上香港並沒有法例強制投票，他認為現階段政府無需研究規管投白票的問題，不過在現行的國安法和刑事罪行條例下，以文字鼓吹其他人投白票亦都有可能犯法。港大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就话，在自由选举中，投白票是普通的现象，是一种的意见表达。他认为政府与其担心出现白票，不如花时间想下为什么会出现投白票的现象。他又认为如果规管投白票，可能会有很多的灰色地带。LG 電子公布將會結束長年虧損的智能手機業務，7月31日起停止生產和出售手機，預計將會導致短期內收入下跌，但長遠可以改善財務狀況和管理效率。有關業務近6年累計虧蝕50,000,000,000韓元，相當於大約44億美元。LG 曾經係繼三星電子和蘋果之後全球第三大智能手機製造商，但旗艦型號軟件和硬件有問題，加上軟件更新的速度慢，導致消費者購買意欲下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吹清劲的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咧，较早前近景泰街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天桥近联合道。咁就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景泰街有意外，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天桥近联合道。咁另外喺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有意外，咁而家都系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对开。就喺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近平石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近圣贤中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康湖居。清明节的特别交通安排方面，提提大家啦。在屯门，直至到下午的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系前往青松观和青松仙苑的通道都是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在薄扶林直至到下午5点，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的一段金粟街系会改为单程南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上水和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 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哎，假期啊，卖大包啦、啊！讲多单新闻先去奉旨 book 啊，先同两位拍档咧讲开啲乐坛嗰啲，即系所谓吓、新旧交替啊， 系啊，而家 fans 点样啊？ 系啦、 啊， 咁我就 叫 fans 我记得咧，早排有单新闻咧，真系好笑嘅。咁咧，佢就香港嘅，佢就话咧有个网民就投诉，咁佢投诉啲咩咧？投诉个男朋友，我男朋友好麻烦啊！佢咧成日喺车里边咧大声咧就会播啲 CD。播某一个歌手的歌，仲要咧成日开口跟住唱，最惨咧就系佢停车嘅时候咧停灯位啊， 都唱 系啦，佢就会咧即系可能开大个车窗啦，咁跟住咧就系咁播啲歌啦，咁、那个女仔咧就好尴尬啦，佢就话啦，坐喺司机位侧边咧想搵窿捐，因为觉得咧佢一停车咧啲歌咧好大声啦，啲人就会望住晒啦，然后佢仲会觉得咧嗱，佢讲噶，佢话我唔明点解佢一定要听佢嗰啲歌咯，已经系好多年前噶啦。佢觉得咧好好 out 啦，点解你唔可以与时并进啦？咁样系啦， 咁呢个相信系同个女仔认为嘅品味系挂钩嘅。 咁佢听紧边个嘅曲 啊？有冇得有冇 tips 啊？有冇得估下？ 咁一定系八九十年代嘅歌手啦。 八九十年代谭咏麟啊？ 唔系。 佢又会 嗱，我真系觉得好惨嘅。 但其实本身 首首都系金曲， 其实本身 都系高质， 系 高质嘅， 高质 系真系金曲嚟嘅、哦。只不过你可以， 罗文啊， 你的确可以话咧，而家你唔会系最流行播佢啦。咁、即系，但系其实你播佢又冇罪 嘅。点解你会觉得系男歌手嘅？ 哦，系女歌手啊， 系男歌手。 哦，男歌手，因为男仔唱， 男仔唱嘛。 系啊。 咁我想问，平心而论、 啊， 你睇到嗰啲歌词，系咪或者嗰啲歌？喂、 啊， 你睇到嗰啲歌目、歌曲嘅曲目， 佢系金曲啊！佢话 你系欣赏嘅。 其实我又觉得啲歌真系 OK 嘅， 首首金曲， 首首金曲嚟嘅， 系佢系走 大路，大路超大路路线。唔系， 唔系啊， 再远啲嘅， 再 远啲嘅， 差唔多时期嘅啫， 差 唔多时 期 啊， 许志安啊， 你哋是第一个讲中咗啦， 我许志安咯，唔系李克勤咯， 系冇错， 李克勤， 好惨，我觉得佢个标题写住不满男友揸车播李克勤， 系 港女挨批咁样，即系佢俾人闹翻转头啊，因为佢批评完之后，啲人闹翻佢，但系咧佢就好刻薄咯，因为佢喺个讨论区就话啦，我唔明咯，点解佢要播呢啲歌咯，好 M K 啊，好肉酸啊，冇品味啊，佢话已经系好多年之前噶啦，佢话我点样可以令到我男朋友唔好咧，再揸车嘅时候咧播克勤啲歌啦咁样， 咁又奇怪，你一个女朋友同个男仔拍拖，你好多即系叫做嗜好啊兴。 系啊，求其所好啊！ 如果你系咁 有共同嘅可能中意听嘅歌， 唔系嘅两样嘢嚟噶。我同我老婆啲品味系滔滔啲 different 噶，系啊。 我同我老婆如果咧，大家好惨嘅， 但又唔包容咁啊， 唔包容唔到嘅。我嘅手机嘅 list 啦，同佢手机嘅 list 唔同啦。有时咧，我播到一半，佢就话。可唔可以唔好再播你嗰啲歌啊？可唔可以用我手机嗰啲歌嚟播？ 都真系会拗 嘅。呢啲歌都系正常嘅，边有偷偷系嘛？ 但系咧，我同阿华冇嘢啦，但系反而啲仔女话：喂，可唔可以转啊？即系转听，即系我两个阿乐乐永文，可唔可以转到我手机里面啲歌咯？ 有阵时听歌咧，又好主观嘅，咁所以咧，你有阵时喺街度咧，有啲朋友咪懒型咁样，就算踩架单车咧，都焚机焚啲歌出嚟嘅。 好多时焚草啊！ 其实我成日觉得那些真是最靓同埋最老土嗰啲人， 你啲细耳仔听咪算咯。 唔系，但我都明嘅，因为咧嗰个女仔咧，佢有反建议，佢话我咧其实真系好想你咧与时并进啊。 佢想听， 例如咧，例如佢话你可唔可以咧听下 Blackpink 啊、BTS 啊？我自己本人咧，我都即系个女仔啊，我自己都听咧。如果你唔听韩国歌嘅，你听广东歌嘅，你都可以听下林家谦啊、Shirini 啊、Rubber Band。张敬轩啊，咪几好咯？佢话点解我男朋友喺呢度钟情李克勤啊？咁样 有冇讲佢哋相差几多年啊？ 冇讲，乜都冇讲。但系你谂下，即系嗱呢件事咧，我觉得固然克勤躺着有中枪啦。咁啊，头先我冇形容错嘅，首首金曲， 真系 你播佢冇罪嘅，系咪先？个问题就系 咁系个女仔唔中意。 唔系个问题系。 咁你同 Blackpink 同埋 BTS 比，咁係有年代唔同嘅， 係爭幾代添。 咁如果你話唔好計韓國啦，你同香港比，咁你同林家謙比，又真係又係爭幾代添。 但佢又爭加加個張敬軒喺度喎。 咁張敬軒都爭啲㗎啦，已經。 咁前輩 咁 又 咁即係點啊？我而家播歌，我應該點跟年代啊？ 公道啲咁講， 七八九十年代咩都播。 每一個歌手佢都會有人中意，有人唔歡喜。 係咯係咯。 咁啊，點能夠事事盡如人意？ 我想话个女朋友又唔应该咁样嘅，你可以话喂，不如咁啊，听完就听够啦，有冇听轮到呢 round 到我啦，喺条街到我，好 咁啊，差唔多。 但我开始明白点解，因为咧，大家有冇成日都搭小巴坐小巴司机咧？ 有啊， 我记得吓以前咧，你成日听嘅时候。我都系会有咁样谂嘅，点解一定要听 呢个台噶？ 譬如嗰阵时佢哋会， 系啊，播碟嘅都 系啦，播碟啦。譬如可能你会话，点解一定要系小凤姐咧？系啦，又或者有啲咧就 系 青山哥哥， 系 啦，有啲就系话，譬如我都知邓丽君系好听，不过点解都系嘅咧？ 有冇鼻玉清啊？ 系啦系啦，或者鼻玉清咁样，但我而家都明啦。咁人哋真係佢嗰個年代成長㗎嘛，咁 其實嗰個年代嘅金曲嚟㗎囉。 總之係咁啊，你而家笑佢啦，哎呀點解一定要播青山哥哥，跟住你就以為自己好型啦，開手機可能我仲播哇、我播陳奕迅啦咁樣，隔離嗰個話可唔可以播返再後生啲嘅歌啊，慘啦真係。 真系冇谂过，我哋唱嗰啲歌已经开始变旧歌，系 啦，唔单止变旧歌，仲要俾人哋秒嘴， 系啊系啊， 所以都系忠于自己啦。你自己系中意听咩嘅，就满足自己咪够咯。 李雅永远是公主殿下，洁白裙上是绝代芳华，冰山也有权融化，总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钢铁爱学，你介意吗？我没时尚造型，但落力护花，舍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剑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讲话，是因为跟你站得近吗？在我几番努力下，仍难学懂潇洒。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靠我望到却捉不到。千岁英带你觅倾心对象，韩先生某天隆重登场，即使会惆怅，衷心给你们拍掌，但我有钢铁外壳也会重伤，却扮行动自愿并独自疗伤，若得到你吻后，亦已教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意乱，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纵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局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揭穿，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靠拢 束不到更加好。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呢一个风之 book 咧，我决定喺呢一个假期里面咧做埋呢个下集啊，因为咧上一次咧讲村上春树嗰本小说咧，我后来睇完 有三大古仔啊嘛，你话 系啊，佢仲有一个古仔咧，我睇完之后咧，我觉得真系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咧。 咁但可唔可以讲一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 你讲多一句。 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OK， 好嗱，今次咧就要讲佢其中一个古仔咧，呢、這个古仔好奇幻嘅。个名咧叫做品川侯的告白，品川咧系个地方名嚟嘅，侯咧就真系马骝，系啦，品川侯的告白，系啦，咁告白即系佢嘅表白啦，一只马骝点表白咧？ 系咯， 我就卖广告啊， 系啦，一只马骝点表白咧？咁样，咁咧佢个故仔咧就咁样设计过，佢就话啦，有一次咧佢就去到群马县咧一个温泉嘅旅馆嗰度，佢话大概系五年前噶啦吓。佢话咧，当时咧，佢一路咧都漫无目的咧喺嗰个地方度行嚟行去啦，咁样咁啊，去到个温泉旅馆嗰度咧，我冇嘢啦，佢就遇上嗰度浸浴啦。神奇嘅事发生啦，当佢浸紧浴嘅时候咧，嘎啦嘎啦，道门就打开咗咯，大浴场。 有只 马骝就走咗入嚟， 系咪就我有阵时见到嗰啲相片或者啲明信片画嗰啲浸温泉嘅马骝， 嗰啲老猿猴咁样，好似咧 两大红， 系啦红 pat pat 咁样啦，佢就噶啦噶啦噶啦，佢就打开咗个浴帘个浴场嗰道门咧，走入嚟咯，系只马骝嚟嘅，然后马骝咧好有礼貌，入嚟讲声打搅晒啦，就行咗入嚟啦。 喺佢呢个奇幻嘅想象中，佢系讲人话嘅。 嗱，佢咧 即系有啲意思，有啲眼神嘅表情。 佢最大嘅特色咧系，佢系写得好真嘅。咁佢就讲一句，猴子低声说一句，打扰了，系咪即系嗰句？我介意吗？谢马先， 系啊， 入咗嚟啦。咁咧，佢村上春树喺书里边都话，我用咗一啲时间去整理自己嘅思绪，然后我再三确认，佢真系讲咗一句打扰了，系啦，定系我饮住咗酒咧？系啦，好啦，咁跟住咧一齐进入个古仔咯。嗰个马骝咧就反手啊，闩翻个窗啦，嗰道门啦， 周有手尾嘅， 系啦，然后就执好咧浴场里边嗰啲木桶啊，又攞埋个温度计摆落去度下水温啊，见到水温差唔多咧，佢就望一望，然后咧就浸咗落去啦。 哇，人咁啊， 即系匪夷所思。 再问啊，村上春树，水温点啊？哦，几好啊，唔错。 哇，真系，系马骝精灵。 好像洗头那 个然后我马骝再问到要不要我帮你擦背啊 哇 是不是服务来的 是啦他就哦好啊你帮我擦背啦咁样咁他想跟马骝帮我擦背 是他怕什么 事呢是啦咁马骝没着衫 马骝其实没着衫 咁点啦 他说马骝没着衫啦咁他做什么呢拎着条毛巾啊拿些番碱然后呢就帮他捽背脊然后就不停跟他讲话啊！天气变冻好多嗬，啊系啊系啊， 即系仲同佢倾偈嘅， 你知唔知啊？过多阵啊，呢度落雪啊，铲雪好难噶啦，好辛苦噶。 点啊？ 只马骝讲完之后，村上春雪终于忍唔住讲就： 你 系 人， 你想点啊？ 你系人定鬼啊？ 你系咪头先讲人话？佢话系啊，只马骝咁样讲话， 跟住唱歌啊，即 佢话我系啊，即刻播方浩文啊， 系 啦， 系啦，喂，嗰位系刘德华喎，开心的马骝， 系啦，跟住咧，啊只马骝就话啦。我咧系自细咧就俾人类养嘅，我咧慢慢就学识咗讲说话，我就住喺东京嘅品川区就住咗好耐咁样，咁所以就叫品川侯，佢就话啦，品川区边度啊咁样，咁先知咧原来系贵族地方，即系中产好好靓嘅地方嚟嘅咁样，佢就话啦，咁你住喺品川，咩人养大你噶？哦，我主人咧系一个大学教授嚟嘅，诶个背脊痕唔痕啊？痕痕痕，我主人系大学教授嚟噶。佢专攻物理，亦都咧有喺一啲艺术学校里边都有教嘅。哦哦，系啊，佢系知识分子嚟嘅。系啊， 主人好中意音乐㗎。佢好中意听咧，布鲁纳克啦，同埋呢个理查史特劳斯，我唔识啊，总之嗰啲音乐家啦。咁咧，我都受主人影响，我都中意呢啲音乐啊。我细细个都听噶啦。哦，即系阿马骝，你中意布鲁克纳克咯？我最中意第七交响曲。 我第细细个听。 第三乐章咧，都能够令我有勇气。 想唔想我唱一次俾你听啊？ 系啦，咁然后佢呆咗啦，村上就话：哦，咁啊。咁个教授教你，个教授教你讲嘢嘅，系啊，佢因为个主人咧冇细路，可能系一种即系移情嘅作用啦。佢一得闲咧就会好细心教我讲说话噶啦。咁咧太太咧就好沉默嘅，不过咧就对我好恩爱。而佢哋夜晚好激烈嘅，系啦， 讲到咁系啦， 系啦。咁然后嗰一阵咧，佢就话：啊，你擦背擦得几好，手势 系啊， 你系几时喺呢度做嘢嘅咧？咁样系啦，佢就话啦，我就係受雇喺呢度工作嘅，你知啦。嗱，跟住開始好笑咯，你聽下佢話，你知啦。如果係一啲咧五星級連鎖大型旅館咧，佢冇理由會請馬騮做嘢噶嘛。呢度你如果你請馬騮做嘢，俾人見到都唔好啦。咁啊，但係呢度咧就唔同喎，呢度係呢啲兜踎小旅館，人手又不足。咁我喺度做嘢咧，嗱，一嚟又鬥少少人工就可以養活我啦；二嚟咧又唔係太惹人注目，因為如果我出去掃地咧，俾人見到我執茶啊斟茶咧，咁一定嚇走啲人啦，又過唔到食環嗰關喎，咁樣。 喂，點啊？好似好 唔好真啊？ 係啦， 係啦。跟住個村上問啊，咁你喺度做咗幾耐嘢啊？計埋三年噶啦，已經。 又唔係長喎。 咁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其實你係點樣嚟到呢度做嘢嘅咧？冇問題。夜晚咧。我去你间房度，我同你倾偈好唔好啊？哦，冇问题。好啦，咁你记住个关键位咯。佢就话啦，冇问题。咁你到时你嚟探我，你顺便攞两杯啤酒俾我啊。马骝话得，我帮你攞两杯啤酒。呢、這个牌子得唔得？得，冇问题。好咁样，咁啊好啦。然后去到话，咁你叫咩名啊？ 喂，好紧张啊！ 我冇名噶，你就叫我品川侯啦，因为我住喺品川出世嘅，咁样就当系咁啦。好啦，咁跟住夜晚，马骝真系咧带住两樽啤酒入到嚟佢阿村上间房度。咁啊，今次又着衫啦，仲要好仔细。佢话佢今次着咗咧 ，I love New York 嗰啲游客 T 恤，系啦，咁啊，好搞笑，搞笑，系啦。咁啊，然后咧，大家就坐低一齐饮啤酒，哇，啊，只马骝就好爽啊。佢话咧夜晚，哎呀，收工饮杯啤酒真系好爽啊，咁样。佢话哦，不如你讲下你嘅机会啊，你喺度系咪包食包住？佢话系啊，呢度有铺有被铺俾我瞓嘅，有时有老鼠出嚟嘅。 我咪担 你知啦，我系马骝，我都惊噶，真系。 佢系马骝都惊老鼠。 系啊，咁佢话啦，咁你中唔中意同人类以外嘅人，即系其他马骝生活啊？咁样中唔中意？ 唔中意。 点解？ 因为佢系人啊嘛，系啊。 冇错，嗱，呢度开始入一个戏肉啦。佢就话咧。其实我系俾人赶出品村嘅， 哎 呀，我咧 即系俾嗰啲马骝群族佢赶出嚟，跟住所以去到人类嗰度啊。 咁我去到我佢话我后来咧住喺人类家庭啦，咁后来我再翻去深山度咧，佢话我已经唔可以同佢哋沟通啦，因为点解咧？ 因为佢唔识讲人话， 唔系 佢识讲翻马骝话， 佢系讲马骝话有人嘅口音。 即 系 外族， 佢话啲马骝咧开始咧就话咯，你发音有啲奇怪，系啦，你发音有啲奇怪。 你嚟做边度啊？我品川种啊， 系啦，冇错啦， 品川嗰啲都唔系品川咯。 系啦，佢话咧，冇马骝咧见到我又笑啦，马骝仔见到我咧又觉得好奇怪啦。系啦，佢话咧，连我啲行动咧都俾人哋觉得咧有啲与别不同。 系因为佢要攞条毛巾嚟抹面。 系啦，冇错啦。佢话 其他啲唔系。 系啦，佢话佢就变咗流浪猴啦咁样。咁咧佢话 系 啊，佢话呢系啊，佢话呢段日子好惨啊，同马骝倾唔到偈，同人又唔可以讲嘢，因为我唔能够俾咁多人知道我识讲人话噶嘛。佢话吓亲啲人啊嘛。佢话咧佢开始觉得自己好寂寞啦。咁然后咧佢就好惨啦。咁跟住佢话系啊，又唔可以听音乐咁样。系啦，因为冇机会啦。好啦，跟住佢最惨系咩咧？佢话其实我最惨系我同女性关系嗰度好痛苦。 哦，佢搵唔到。另一半啊， 佢话点解你又痛苦呢？ 咁系佢 都唔知拣人好定系马骝好。 唉，我饮杯酒先。 唔系，因为佢嗰啲马骝群族你已经赶走佢啦嘛。咁佢应该要搵只马骝系先。 马骝乸啦， 系啦系啦系啦。 佢话， 但系佢冇人搵佢人噶。 佢话最惨系咩咧？佢最惨系咩咧？我而家同人住耐咗，我对冇。即系马骝乸，我毫无兴趣。佢话咧，我系有试过认识几个机会噶。 即系好似都相睇过，但系我真系提唔起兴趣。 系啊， 跟住佢话即系你系马骝，但系你对马骝乸冇兴趣， 但系你反而对人有兴趣。 因为佢都当自己系人。 佢话系冇错，佢话阿川上，我唔怕老实同你讲，我变成咗净系可以爱上人类女性嘅体质。咁跟住川上就，但系咁你喺现实生活你系冇可能嘅。 你系一个马骝。 佢话我知道啊，我冇办法。佢话为咗排遣呢一种得唔到满足嘅爱意，我会另外揾方法。咩方法呢？哇！呢、這个就弃肉之中嘅弃肉啊！ 喂，系咪宜动不宜啊？ 唔系，你放心，绝对出得街。 吓，咁佢即系揾自己 弃肉之中嘅弃肉。佢话你系谂住做咩？ 哦，我知佢同啲宅男一样，揾一啲公仔。 佢话川上，我谂你唔会信嘅。喺某一日开始，我偷偷会攞我爱上嘅女性嘅名字 做咩 ？What？ 系啦，我读多次啊，要用文字会容易啲噶。我开始偷取我爱上的女性的名字， 例如 我会偷咗我中意嘅嗰个女仔嘅名字，譬如我好中意陈宝莲嘅，我会偷咗佢个名字。点偷法啊？唔知啊，我天生有呢种能力。佢话只要嘅话咧，我可以偷走嗰个人嘅名咧，据为己有。但我唔明白，你点样叫偷得走佢个名字啊？ 咁啊，据为己有系点样又？ 系啦，佢话 咁虚嘅呢啲嘢。 佢话简单啲嚟讲咧，个名俾我偷走咗之后咧，你。就会忘记咗自己个名少少。佢话原本我哋个名咧，可能系有本电话簿咁厚嘅。佢话你俾我偷咗个名之后咧，你会唔见咗两 mm。佢话具体反应咧就系话，你可能一日里边有两三分钟，你突然间唔记得咗自己系边个，你突然间冇咗自己个名，可能两三分钟之后你又会记得翻，但系我就偷咗你个名啦。 咁跟住偷咗嗰阵子就系属于佢啊。 诶，系啦，佢话咧，我偷咗佢个名字之后咧，佢就会觉得咧系自己诶好温暖啊，佢觉得自己拥有咗呢个名字。咁佢话，咁你点样可以偷你个名噶？哦，我咧就佢首先佢又一共偷咗七个女人嘅名啦，而且咧佢偷嘅方法咧就系佢要攞到佢一啲譬如身份证啊、护照啊，佢要攞走咗嘅。攞走咗咧，然后佢默默去望住念咧，佢就会偷走咗呢个女人嘅名 字。有啲念力 咁神化嘅，点解 佢话咧？我冇同佢发生任何肉体嘅行为，但我就系攞到佢个名咧，我已经得到满足啦。 咁、 样 佢做嗰个旅馆按摩师，咁佢咪已经可以攞到咯？ 但佢要拣中意嘅人啦，所以佢就话啦，某程度上好似柏拉图啦咁样。咁佢话佢一路偷咗七个名，佢话咧佢觉得可以用呢啲名咧嚟陪伴自己度过余生噶啦。咁、样好啦，咁、古仔咧由于时间关系啦，我唯有将佢加快啦。头先讲嘅其中一个啤酒系重点嚟噶嘛，到第二日川上春树走嘅时候咧，佢同老细讲话：我结账啦，帮我俾埋两樽啤酒钱啦，我嗌多咗两樽啤酒。 跟住 个 老 细嗌到啤酒， 你几时嗌啤酒啊？ 吓，我冇嗌到啤酒，冇。 唔系嗰个马骝请佢噶嘛？ 于是乎佢就谂啦，究竟我唔系发梦咧？我有冇见过呢只马骝咧？ 哇，庄周梦蝶啊！ 好啦，然后过咗几年之后咧，过咗几年之后，过咗几年之后，佢遇到一个女人。咁啊，机缘巧合个女人话咧，啱啱同佢面前打个电话，佢突然间话：诶，唔好意思啊。我叫咩名字啊？帮我睇一睇得唔得？跟住佢话：你咪叫阿晴子咯。哦，对唔住，系啊，我真系唔知点解我会唔记得自己个名噶。 佢跟住就想象到系咪个马骝偷走咗佢个名噶嘛？ 咁咧，我就系觉得呢个古仔咧，唔系，我觉得呢个古仔最出位嘅地方就系几浪漫啊！偷取人哋名字，你就会失去咗自己部分嘅记忆。但系我就将你个名字。 系啊，佢想表达咩咧？ 你可以自己去想象一下，究竟呢个系咪人哋恋爱里面都会发生嘅事咧？听日再见，听日我放假，拜拜。